南海中部，同时超强台风灿都集结在高雄之东南偏南大约7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至台湾一带。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的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亦都有高温触发的雷暴，海面有涌浪。下星期初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67点，升351点，总成交金额426.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714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89点，跌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5.4，升5.4；东方海外国际157.4，跌8.1；美团257.6，升9蚊。新上市嘅海伦斯系报24.5元，阿里巴巴165.9升4.9，盈富基金26.76升4.2，恒生中国企业96.02系升1.84，比亚迪股份259元跌3.4，东岳集团22.75跌6毫，小米集团23.95升3.5。外汇对港元的买价：美元7.777，英镑10.762，瑞士法郎8.483，澳元5.729，加元6.144，新西兰元5.523，欧元9.194。每百日元对港元7.0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017。日经平均指数报30,345点，升340点。港金现价报16,65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3.54美元，卖出1,794.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东区走廊西行啦，近住东区走廊西行啦，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但系仍然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太古城嘅，就系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但车龙都是排到去太古城。由于较早前东区走廊的交通意外影响到东区海底隧道去回香港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而在东隧的间封就取消，而在东隧九龙入口仍然是挤塞，龙尾排到去丽晶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丽晶花园，观塘道去翻东隧啦，同埋油塘方向啦，龙尾都系好长啊，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观塘道去东隧同埋油塘方向，龙尾就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就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落山道。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就车多少少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英皇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模范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新威园对出。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回红磡方向近住卫理道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咁提一提你啦，较早前旺角嘅奶路臣街咧，由于有水管急收，介乎渡船街同埋广东道之间嘅一段奶路臣街啦，同埋地士道街仍然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车时谨记唔好骚扰司机，做个精明嘅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喂，你喺边度啊？ 嘿，我喺呢度啊！ 哇，我完全睇你唔到添。 我有保护色保护自己，你梗係睇我唔到啦。 哦，连佢都睇你唔到喎。 想知我哋嘅大自然有几精彩，喺港台电视31啦。生态、生物、环保、自然节目，睇多啲自然，自然识多啲自然。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晒啦！ 我打咗第一针啦。 我咧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针。 我打咗两针啦。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晒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两个人一个结，由这首歌解开。 你雅人万年苦结，唱那绝美诗篇。假使很勉强，就不要说等我尝试喝着这段屈结。 Jason 同太太早前经历过流产嘅事件，佢同太太都有自责，亦都心痛对方。不善表达情感的他选择将安慰变成歌曲送给太太，解开彼此的心结。 经得起挫折。 作曲廖文强，填词陈永谦，编曲 Ariel Lai， 监制 Ariel Lai Edward Chan。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柏宇结。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放手快活人。 好，各位靓仔靓女，我系风骚快活，我系梁继章。 我系今日咧被两位金童玉女生日沾染到一啲气氛嘅，就好开心。 今日真系开心。 再次要恭祝嘅就系有 Ada 杜文慧嘅生日快乐，同埋有阿钟哥梁荣忠嘅 Happy Birthday 啊！ 青春常驻，开开心心。 我系李丽蕊， 我系喜气洋洋、吉吉长长嘅强强。 OK， 吉吉长长 系啦。 我知你全名叫大吉利是啊嘛，挂一个头啊嘛，系咪揸包葵仙啊？ 唔系，佢叫一见发财。大吉利是都仲好啲噶，系咪？ 我知 大吉利是系新年噶嘛， 有条嘢长长啲抌落嚟嘛， 系啦，一条脷好长 长啲抌落嚟噶嘛。 系啊， 今日咧啊，虽然咧一件发财咧，就个平时个人又唔系几好嘅，但佢今日咧都有一样嘢送俾你喎， 系啊， 系啊，梗系啦，佢回礼啫嘛，有咩几好？ 唔系啊，唔系嗰样嘢，唔系嗰样嘢， 唔系啦， 仲有一样嘢， 仲有 咁啊！今日咧，除咗我哋嘅杜文慧姐姐咧，同埋梁荣忠哥哥有一个生日礼物啦，因为今日佢哋生日，但你咧冇生日都有礼物。因为今日咧，阿马老师话有个听众咧就送样嘢俾佢，代佢代佢交俾你嘅， 真 系 噶， 真系咁样做咩啫？ 系啦，咁我哋而家咧将呢一份大礼送俾你，因为咧都系你咧儿时嘅一个偶像嘅。 系啊，嗱呢个宝咧 就唔係禮物嚟嘅、 嗯， 因為咧、那個教堂個人咧、嗯、就驚我論盡啊，佢、 嗯、 叮囑咗我十次， 唔係知你論盡， 係佢話你唔好整巢，唔好整巢。嗱、 嗯， 我依家就親手送俾你啦，喺裏邊嚟嘅，裏邊有好多嘢夾住嘅，就保護佢嘅，你掹佢出嚟啦、嗯。 我形容一下嚇，咁啊佢送俾我嘅咧就係有一個卡寫住 good night， 咁、嗯、啊有一隻貓嘅， 其實 good night 就係馬小強嘅 good night， 就 叫佢早唞嘛，係啊，叫佢早唞。 咁呢本係咪俾佢㗎？ 係啊，早唞你咁樣。 我俾个页封页俾你， 咁里面有个信封， 跟住里面咧就有信封，有张卡，我写住 Happy Birthday， 呢个有卡有面啊！ 各位同学，佢送俾我嘅有我儿时嘅偶像 黄日 华。 黄日华嘅照片啊， 呢、 這 个 亲笔签 系一 亲 真系亲笔签， 好开心、啊。 呢啲真迹咧好受欢迎噶，即系一个叫 keep 噶。虽然你话金钱价值唔知道，但系真系一个感情价值嚟噶。 哇！呢一张系几多 R 啊？ 山长水远呢个粉丝，呢、這个应该系八 R， 我真系唔知 道。 系、 嗯、啊， 哇！黄日华嗰张相应该廿零岁嗰张。 佢系过客嘅时候。 系啊，你俾佢 keep 得几好 ，keep 得几好。 系啊，你讲紧黄日华 张相啊， 黄日华都 keep 得几好，同埋张 相。你谂下，如果你讲系咁耐之前，你谂下佢，起码 keep 咗三十年， 冇批边喎，系咪啊？ 佢一定系揾好好啲嘅夹住，好少攞出嚟睇。 有 taste， 即系其实嗰阵时候咧，我谂呢位送俾我嘅 fans 都一定系中意黄日华，所以佢先会买呢一张相。 同埋会 keep 得咁好。 佢而家仲要割爱，将阿黄日华送俾我。 佢系唔系我？保证翻你先，呢张相系佢新 print 出嚟嘅，专程揾阿黄日华 print 出嚟嘅， 作都系晒出嚟嘅。签名系你嚟噶 ，D A J 啊，睇唔睇到？ 我知啊，我讲咗系黄日华嘅签名，系 真系 攞嚟俾黄日华签名， 为你攞俾黄日华签名， 系 啊， 通过几重关 系，系 啊， 咁 佢女女啦，女女再交俾爸爸， 嗯、又要多谢黄日华哥哥啦， 系 啦， 多谢啊，多谢华哥， 系 啊，真 系 好开心， 开心啊， 心心真系宝宝跳啊，我摆喺呢度， 阿小强， 正讲， 咁你帮得佢，你唔帮我， 你有边个现时有？ 我想你揾 Michael Jackson 同我签个名， 啊，真系简单啦、啊。 Michael Jackson， 要用英文请佢上嚟，唔系我听，唔明啊。 好啦，嚟啦， 全部开心， 开始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啊！早上吓，十点十七分啊！今日同我哋咧喺我哋嘅最后半小时就会有点唱。今日如果你都好似杜文蔚啊、梁咏忠哥哥咁生日嘅话咧，咁今日咧可以吓、啊，我哋送只歌俾你听，或者个朋友生日你都可以打电话嚟噶。 系啊，可唔可以点唱俾黄日华哥哥听啊？ 梗可以啦 ！I love you。 要多謝我的 fans 啊！ 多謝我的 fans。 有冇咩名啊 ？fans 咩 名 ？fans 叫 Mandy。 Mandy，Mandy，I love you too。多謝曬。 唔好意思啊，今日咧同阿杜文慧讲，即系话吓死佢啊！今日 头 先 咧， 我为咗咧俾个惊喜佢，我话喂，等紧你录音啊，话俾你听啦。佢仲要俾我睇个手机，冇真系冇啊，对唔住啊，我唔系，我 send 咗 message 啊，佢流晒汗啊。 佢系啊，佢话佢好惊头先。 佢好淳朴嘅一个女仔、 啊， 其 实 只系想 话佢啦， 俾少少惊喜啫。每一个人都 deserve 嘅，值得俾啲惊喜嘅。 冇错，每一个人我哋都系爱锡嘅，因为我哋嘅香港电台就系一个大家庭， 冇错 ，Big Family， 大爱，大爱。大愛 而嗰啲就叫做 call me。记住我哋今日吓最后嘅半小时就系点唱嘅时间，电话18723888，同埋今日咧我哋都会有呢、這、一个，你又知唔知？今日我哋系韩国篇。记唔记得上个礼拜点解叫史氹 国 史氹强啊？就是、因为 史氹黑色啊嘛， 黑色啊嘛，因为阿强哥咧就嗰个 黑仔啊嘛， 系啦，所以就改咗佢叫，唔系我改嘅，即系我顺口咁改。啊，点知咧后来叫佢叫几顺口 啊？ 咁就叫我叫下就叫开咗。 系啊，连我哋啲 fans 打电话嚟嘅时候都话，我哋都好中意史氹强呢个名，咁我哋就冇办法啦，系咪？ 嗱，我俾你， 我 俾你 搞。 如果你真系唔中意咧，改一改。 可以改噶， 史氹强都得。 系史氹就系咩色啊？系灰色。都是那些的啦灰灰啡啡那些呢 是 啊你自己揀啦。 你自己揀 啦。星期一就屎氹啦星期二灰。 不是我都是觉得屎氹会好一 点。Okay, 因为有一个你们已经忘记了就是拉枝已经不叫拉枝 了。我们各个礼拜都会有不同的。 有个新名。 拉枝即是拉机这样即 是 垃圾。如果你有听这个你嗰、那個叫咩話咧？個書文解字你就知啦、 啊。 喂，同埋咧落嚟，我哋都有啲新環節嘅，我哋琴日都預告咗啦、 啊啊， 代替咗一啲咧用耐咗嘅，譬如開心字典啊嗰啲咁啦嚇。咁啊，講下啲飲飲食食嘅。 要啦，因為其實咧，你知啦，秋風起嘛，咁我哋覺得咧，即係如果大家要身體健康，就最好咧就喺屋企度煲多啲湯水啊，煮下嘢食啊咁啦。所以其實咧，我哋都曾經訪問過有一位嘅嘉賓咧，咁、就係一位勁嘅 威哥嘛， 廚嚟嘅， 昌 哥， 對唔住。 係啦，咁我哋就會即將會同佢有一個嘅廚房。讲啦嘛，会教大家喺屋企咯，就煲下汤啊，煮下餸啊咁样，而且咧会教大家点样去街市嗰度拣靓嘅嘢，好唔好啊？ 教埋讲教啊， 咩话？ 讲价，再勾一啲嘢翻嚟。 得啦得啦得。 街市咧，其实咧讲价有时咧未必一定有得讲嘅，同埋你样样都讲价咧。 好乞人憎嘅， 好乞人憎嘅。 你 不過 佢咪就搞成咁， 似佢咯， 係啊，佢就搞成。我中意勾嘢啊嘛， 咩都要平一蚊啦，平两毫啦， 猛勾勾。 佢叫馬勾勾啊！ 乜嘢都勾， 呢個名都幾啱你。咁你唔愛屎氹強，我係馬勾勾咯，好唔好？ 馬勾勾好難發音，勾勾啊媽，勾勾 勾勾咁樣。呢度勾勾，嗰度勾勾。係 冇錯，總之乜都勾。 冇錯啦。 OK， 好，咁啊，翻嚟我哋節目啦嚇。咁啊，講天氣先嚇。呢個兩個風咧，各自向左走，向右走。 正啊！ 係啦，咁就一路就冇風頭啦。 好嘢。 不過都好熱嘅。今日有陽光，有驟雨，日間酷熱，稍後局部地區有狂風雷暴喎。咁都係要小心啊，天氣不穩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天气酷热，有高温触发嘅雷暴啊！海面亦都有涌浪。下个礼拜天气仍然不稳定嘅，咁样样吓。 系， 今日讨论区我见到咧，即系有一个内地嘅司机啊，发生嘅新闻啊。其实新闻意思即系话咧，真系我从来冇听过咁嘅事。呢、這个真系啦，非常之经典，即系我从来冇听过会咁样啊。话有个司机喺呢个 highway 嗰度咧焗晕咗， 喺高速公路啊， 系啦，焗晕咗 都焗得晕， 要揸揸车啊？ 点解啊？ 因为焗咗好耐，焗咗好耐啦。 佢可能冇开窗啊嘛。 唔系，佢有开窗嘅，但可能因为内地可能再热啲啦。我哋今日都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咯。 同埋咧，你试啊，不过你冇呢个经验啊。你例如我哋而家去揸车摆呢个露天停车场咧，一阵做完节目，其实嗰个车咧入边嗰入边个气温拉手自然啦，系个车里边焗咗几个钟，嗰个气温系好热噶。 你有冇试过？其实咧，嗰个胎盘系揸唔到嘅， 揸唔到。 我试过，因为咁样嘅话咧，我唯有佢就系要咧停一 湿纸巾， 系啊。 抹一抹佢先， 冇錯，得佢降降温先。如果唔係，我辣手噶，係啊， 一定要呢個必做啦。同埋咧，我試過，譬如話翻到屋企咧，泊低架車，好再隔兩三個鐘頭再攞車咧，嗰陣熱氣都仲喺裏邊。 係㗎，即係冷氣走咗嘅喎， 冷氣 就冇㗎啦，熱氣就嚟啊。 咁呢個男士咩事咧？原來咧，佢買架車三年咧。 从来唔识开冷气，或者唔知道有冷气，我就觉得呢个新闻其实真定假咧、 嗯？ 我真系唔相信啊！ 嗱， 你买车你都会有上一手车主啦，如果二手车就系普通车主啦，如果你买新车就系车行，佢、唔会唔同你讲嘅。 以及就系当你去试嗰个车，佢、一定会话俾你听嗱，冷气系得嘅，系嘛？呢、這个掣咧就系开收音机嘅、听风骚发户人嘅，一定会介绍。 不过虽然呢个新闻我觉得好奇怪，但系都引发咗我另一谂法就系、是。有时我哋买个车又好，买个用品啦，譬如手机啊或者电器，你真系未必识用晒。你会唔会系嗰啲好乖嗰啲睇晒先用嗰啲？ 我就系知道点样 on off 就得噶啦。 系啊， 系啊，真系噶，你唔好烦我。其他嗰啲嘢，一有事到有事嘅时候先问啦，或者一有事嘅时候嗱。不过咁个 menu 我一定唔会抌嘅，你系咪？ 我都唔抌。 系啦，我系全部储埋嘅，咁我会摆埋喺一个箱嘅。总之嘅就系、哦，今日嗱，唔知点解会发觉嗰个电话有事，咪抄翻嗰个 menu 嚟睇咯。直至到佢有事，直至到佢有事先至拎出嚟睇。究竟佢點樣 著呢 粒燈咯？ 係 啊， 係啊，車嗱車又係啦，有時有啲歐洲車添，佢成日著燈嘅。 係㗎。 个车胎唔够气都着灯， 系我嗰个咪就系咯，佢话俾你听噶，系啊 ，please check 你嗰个胎气，佢话埋俾你听噶，就系左右左边左边前边嘅咁样。 本来咧就系帮你嘅，但系有时你揸揸叮，你个心嚟一嚟， 就会惊啱嘅。 你唔知咩事 系啊？我试过第一次嘅时候就会惊咯，即系停埋一边。咁停埋一边嘅时候，我亦都唔知佢系乜嘢噶嘛。总之佢系咪有一个咁嘅灯着咗，我咪即刻打电话俾我车房嗰个朋友咯。咁佢就讲哦，好小事啫，佢就叫你 check 一 check 你嗰个胎气嘅啫。系啊。但你好驚噶， 第二次你就唔驚啦， 第二次就唔驚啦。 你識咗佢，知道咩事？ 冇錯， 我有一次一路揸車啦，叮黃燈喎，講水温，咁我諗住黃啫，再揸一陣 就變 叮橙色。 誒， 叮紅色，即係淨係一程車裏面變兩次。 水温唔好薄。 系啦、 啊，因为真系会爆。 系啦、啊，咁呢啲真系惊， 冇计。 系啦、啊，咁、就 跟住你点啊？ 如果 停咯，停低 咯，停埋俾冇错， 要停低噶。 聪明，等佢嗰、那个温度降低先。 系 啊，好似真系唔搏得噶， 唔得噶，唔可以噶。我试过有一次争啲系咁样嘅话，系成副计会烧咗，就系、是、好彩，突然之间有一下就好似你咁样讲，我真系揸诶嗰阵时候我个开篷车咯、 嗯， 到后期嘅时候佢成日耐唔耐有一啲小事，咁我就成日都觉得系小事小事嘅话咧，佢就成日都好似狼来了咁样，你咪唔惊啊？咁 佢成日都系咁嘅咧， 系啦，佢成日咁嘅啦。 将个女人发俾佢，发发冇事啦。 系啦，冇错，就系帮我整嗰个师傅，佢都咁讲，佢就话得噶啦。因为佢啲灯，佢话佢坏坏地，其实基本上咧系佢嗰个电脑板坏坏地。佢话佢成日着呢个，你唔使理佢。点解咗我有一次我就系啦，水温咁跟住先，我话水温，但系我好似听讲过，水温系真系唔好搏噶。你其他嗰啲小事嗰啲，可能胎气啊，又或者系唔知道你讲紧系嗰啲机油嗰啲都算啦。咁跟住先，我就好似你咁样啦，开头嘅时候黄灯，跟住咧一嚟就红灯，跟住你就。見到咧嗰個車咪有一個 temperature 嘅，差唔多去到爆表， 係啊係啊。 咁我知道唔係辦法，咁跟住我就即刻揾個地方就即係懟埋一邊啦。咁啊懟埋一邊就打俾我另外嗰個朋友，佢話好彩你係咁。佢話如果唔係嘅話咧， 計都燒埋， 你係會燒咗副計之外，你而家係揸緊架車噶嘛，你非常危險，佢會突然之間所有嘅嘢係全部都 shut down 曬，係會冇曬，咁、 煞車煞唔到， 冇錯，後邊啲人唔知就會撞你啊！哇，所以我就驚到咧不得了，但係我覺得嗰次嘅話我真係好彩。 一个教训咯， 一个教训啦、我以后一见到嘅就系话，总之你见到佢哋嗰个水箱有事，或者系嗰、那个车里面呢啲咁嘅嘢有事嘅话咧，有啲边啲系真系好 emergency 嘅，你一定要停埋一边、 我嗰日揸揸车喺呢个沙田区咧，咁样对面线啊，我离远咧就见到。有个人咧喺度救紧火啊，有个车正烧着咗，收尾新闻都有埋、但系咧当时嘅情景就系、是，我因为我喺度揸车咧，向紧佢个方向啊嘛，虽然系隔离线啫，有一段距离都近佢噶嘛，我谂唔好爆啊，嗱唔好爆，真系好危险、啊。 唔使担心你冇好彩， 系咪啊？ 冇咁好彩， 系 系啊，可会噶，系你想讲咩啊？ 我头先想请教两位，如果个叮叮坏咗咁点啊？ 叮叮咩叮叮坏咗啊？ 即系你个车咧个警号啊？ 咩叮叮啊？ 叮叮啊！ 叮， 即系我哋头先喺度讲紧，我哋揸车有时佢会叮咁样会提你，又或者 我紧张你哋啊， 咁会点样？ 咁你个叮叮坏咗，你点噶？ 我明啦，如果以后我哋有啲咩嘢话，我讲就算，唔好交 Q 俾佢。你有冇觉得一交 Q 俾佢咧，翻到嚟你真系好想肉 哥乜嘢？ 我条 Q 笃。 好啦，叮又好，链又好，乜都好啦。三六特技湾，相对湿度72%，早晨。Want to make you move, something with a funky kung fu groove, something that'll make you shout, make you break to the crowd and make you wanna turn it out. So homies gather round, right round. I'll pick you up, take you on, go pound for pound. 'Cause I'm the only man who'll please ya. I got a little something that'll tease ya. Discount for Friday。 十点二十九分，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今日十一点前仲会有老妹妹日记噶。好，热天气警告生啊！好啦，先听咧十点半嘅新闻、财经同交通消息，翻嚟继续啦。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今日起安排区议员分批宣誓，首批宣誓的是港岛区四个区议会的议员。仪式今朝早在北角社区会堂举行。湾仔区议员谢伟俊说，湾仔区议员的宣誓仪式庄严，百分百正常，没有特别戏剧性的成分。谢伟俊话喺仪式上唔觉得有任何嘅元素要取消议员资格，睇唔到需要寻求法律意见。但之前嘅行为有冇当局需要考虑嘅地方，就要由当局判断。另一名湾仔区议员杨雪莹离开嘅时候，被问到会唔会担心被取消资格等，佢冇回应。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未来重点是鼓励长者接种新冠疫苗，会在十八区透过民政事务专员联同社署和地区团体等筹办一站式服务，包括举办讲座和可以即场接种，将会联络不同的商场和屋邨做好每一区的规划。聂德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随着接种人数增加，社区中心服务需求的下降是正常，但是长者接种率仍然不够三成，未足以做好保护屏障。他说外展队会在商场和屋邨举办健康讲座，解答长者疑问，并可以安排即场打针，过往做过见到反应良好。至于在院舍方面，多数是长者的家人反对，因此亦都要到院舍多作解释。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说，长者新冠疫苗接种率低，主要是他们担心打针之后有不良反应。他建议政府除了提供讲座这类的针前服务，亦都可以提供针后服务，例如长者接种疫苗之后有不适，可以方便向医生查询。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他认为政府鼓励长者打疫苗而推动外展服务是好事，至于怎样进一步鼓励院舍长者或者家人考虑接种疫苗，他说目前院舍探访的防疫措施仍然很严，家人要持72小时有效核酸检测证明。他认为目前可以考虑略为放宽，例如长者和他们的家人都打疫苗，探访安排可以方便一些。 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话，截至9月3号，全港学校平均有九成教职员同五成一的12岁或以上学生已经接种至少一剂疫苗。至今教育局已经收到5间中学，主要是中五和中六的学生接种疫苗的比率达到七成以上，而申请在有关的级别进行全日面授课。预计下星期一会有第一间中学可以在个别的班级进行全日面授课。杨润雄在社交网站又说，新一届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将会在9月19号举行，其中教育界将会由大学校长、办学团体和透过选举产生的委员组成，较以往更具广泛代表性，呼吁教育界踊跃投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亦都有高温触发的雷暴，海面有涌浪。下星期初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99点，升385点，总成交金额625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09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28点，升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4.8，升4.8；东方海外国际159.3，跌6.2；美团258.6，升10蚊；盈富基金26.76，升4.2；阿里巴巴165.9，升4.9；新上市嘅海伦斯系报24.15；比亚迪股份255.8，跌6.6；恒生中国企业96.02，升1.82；中远海控15.5，升9.4；小米集团24.1，系升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6，日元109.78，瑞士法郎0.917，加元1.264，人民币6.45，英镑对美元1.385，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对美元0.738，新西兰元对美元0.712。日经平均指数报30347点，升339点。港金现价报1665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7.23美元，卖出1797.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再提你一次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车龙几长噶，排到红磡警署对出。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龙尾咧就去到落山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仲系挤塞，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 Mega Box， 就系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 Mega Box。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水街。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一段车多，排到去牛头角警署对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以及马鞍山绕道恒安村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一套展现时代转变的年度大剧《大江大河》， 呈现上世纪中国的刻苦。三个青年怎样捉紧改革开放的步伐，蜕变成长，成为时代的典型代表呢？ 国剧八三零大江大河， 九月六日起，每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系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嘅人啊。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阿马小强啊，我唔叫你史特唔强啦，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系咪请教我先？ 是但啦，唔好针对啲字眼啦，我就系想问，如果有一日咧，我有呢个难咧，要问人度水咧，度水即系借钱啦， 冇问题， 你 即刻俾你， 你会借噶？ 会， 但系大数目嚟噶，大数目嚟， 十万廿万， 即系譬如举个例啦，譬如有一日我即系你，譬如当啦，我而家唔系要知你私隐啦，当你有层楼嘅，我你可唔可以买一层楼帮我还债啊？ 咁唔得，唔得啦， 住 系啊，同埋唔系，如果楼唔系我一个人嘅事嚟噶啦， 我唔知啊，可能系咧 成家人嘅事， 系啊， 成家人嘅事， 因为咧讨论区就系咁啦，有个男仔佢就问大家，我唔知点解而家啲人咧啲通常都唔问朋友，问即系啲 Google 神啊、Facebook 神啊嗰啲咁样，即系问啲网友嗬，大家都会系咁样。 不过 都要聚集下大家嘅意见嘅，咁样就问一个问题就啊，我女朋友话佢嘅屋企人冇讲屋企边个人啦，即系屋企人欠咗债，亦都冇讲点解欠债啦。佢叫我卖咗我层楼，跟住咧 女朋友叫佢卖， 女朋友叫佢卖咗层楼，帮佢还债，同埋剩低嘅咁，我相信有得剩嘅系咪啊？即系我谂而家层楼都几百万啦，咁佢嘅债项未必咁多嘅，剩低咧就我嚟做。佢兩個小口子嘅生活費啦，同埋租間屋啦，咁樣即唔係完全為個屋企人嘅，佢都有諗啊，仲買完剩低嗰啲還完債咧，我哋租間屋住啊，我哋咩咁，即仲有少甜頭喺裏邊嘅，即話我哋住埋一齊啊，咁樣 甜咩頭啊？ 唔係咯， 即佢願意同你一齊住咯，咁樣。 咁你如果咪搬埋嚟同我一齊住咯 ？Anyway， 咁佢就擺上去啦，我糾結啊，我唔捨得啊， 有幾糾結啊？ 係啦，大家態度就一致就話傻仔，梗唔好啦。 不会啦，佢 买完层楼，人哋一句唔该，跟住飞咗你点啊？ 咪咯， 系啦，即系防人之心不可无，又唔可以话啲人哇，乜你哋咁谂得咁阴谋咁？即系呢个，因为冇第一冇名分啦，暂时大家都系有啲人就话嗱，如果个太太即系你老婆 啫， 都可以谂下谂下添， 因为佢屋企人啊嘛， 你又识佢屋企人，咁都可以谂 女朋友啫噃， 系啊。 真系一个电话分手，咁就 end 噶啦。 同埋你真系帮嘅，亦都只不过系你女朋友嘅亲戚啫。我有乜嘢嘅责任 识唔 识佢咧？ 系啦系啦， 我想问， 饭都未食过 啦。 系啦，同埋卖楼， 系啊， 梗系唔会啦，傻个女仔都傻。 谂都唔使谂啦， 所以全部即系差唔多，即系大家都系 全部都系唔好， 都系叫佢唔好，唔好，唔好。 因为你仲有好多方法嘅，例如你攞层楼去加案啊，等等， 借钱 系啦，咁冇必要卖，因为卖咧呢个氹。 但系咧，阿施金强，你加案咧，等于你帮佢孭一嚿债噶咯，因为你还噶嘛，嗰层你个名噶嘛。系啊， 我意思系尽量，如果真系好危急嘅，我觉得唯有就系咁样样啦。因为我唔知道你同你女朋友的关系点啦，系咪？当然啦，结咗婚系太太嘅，你点都要谂办法去帮，但系绝不能卖楼，绝不能。你 或者可唔可以系，譬如可能要帮佢要还嘅嗰个金额，我就出我自己可以能力范围承受到噶。譬如可能力佢要 廿万咁样， 系啦，50万，咁我咪就我借5万俾你咯， 系咯。 其他啲你自己谂咯， 我都觉得系啊，你唔好指意我啊， 帮唔晒。 系啦，我又唔系唔帮，不过我系用我自己嘅能力范围之内帮，咁你都冇说话好讲啦，系嘛？ 有关啲钱咧，就有时系伤感情嘅。 绝对系， 你要几多啊？你而家要几多啊？ 我要一餐饭，同埋我想你搵 Michael Jackson 同我攞张签名相，得唔得？ 得 ，Michael Jackson 签名啫嘛，唔系真嘅签名嘛，系嘛？我即系生前 冇问题， 生前签落得唔得啊？我 都要 搵，冇问题。 喂，留意住啊，翻嚟我哋。会有。 攞咁嘅咩嘅？ 謝。 三人行必有我师，在你的身边的人当中必定会有可以学习的对象和地方。我又相信你的一生之中，在不同的阶段总会有一位的老师，在学术上又或者是做人上给到你有终身受用的教导，启蒙你在余下的日子对某些的事追求。老师的教诲，老师的做人态度，令你永远难忘。我觉得自己从小到大都是幸运儿，小学的时候已经得到老师的爱锡，记忆当中是在赞美声中度过六个寒暑，快乐的小学生活造就了乐观开朗的性格。步入中学，读书的成绩只可以说是中规中矩，但是遇到一位对我特别爱锡的音乐老师李思礼老师，培养出我对于音乐的爱好，发掘我对这一方面的才能，多方面令到学生能够欣赏到音乐之美，好多老师都未必能够做得到。我仲记得李老师安排的课程当中，除了会有一些基础的乐理，他会为我们组成一队的合唱团， 学习演唱不同的歌曲，例如有广东民谣的月光光，台湾童谣的天黑黑，在那银色的月光下是新疆塔塔尔族的民歌，教我如何不想他等等的艺术歌曲。从不同地方的民谣到这个的艺术歌曲，了解不同地方的音乐以至文化的欣赏。到要学习一些管弦乐的时候，他又会以波斯市场作为教材，因为乐曲比较通俗，容易明白，充满着异国风情。由于管弦乐的入门作为这一首的歌曲做教材的最为理想的了。到今时今日，我依然能够记得不同乐器演奏的情景。虽然我并没有因此而爱上这个交响乐，但是对于不同的音乐亦都有一些认识，确实是成为了在音乐的探索上埋落了好好的种子，同埋提供了好好的养分。为了要打开同学的眼界，他亦都会带领合唱团到校外那里参加一些校际音乐节、校际朗诵节，我们曾经还拿过奖的，想回都觉得很骄傲。课堂以外，李老师并没有停止对我的栽培，在我放学之后还会教我弹钢琴、学睇琴谱，有时还会邀请同学一起去他家开茶会，大家亦师亦友，无所不谈。你能够感受到老师对于学生的关心，不是只是关心你考得有几高分就会爱锡，考得不好就会放弃，他都是一视同仁，令你如沐春风，春风送暖。我的人生从参加了这个学校的歌唱比赛，被同校的师兄邀请参加比赛，就这样令我踏上了这一条的演艺大道。不可以说是平坦康庄，但是总算在跌跌撞撞当中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如果你要我去形容，就好像小时候被一些不同的音乐所熏陶之下，一点一滴这样去准备好自己，有一日能够踏上这一条小小的帆船，乘风而去，遇到过一些风浪的话，只能够令到我更加坚强，等待风和日丽的好日子。我不知道这一切和中学的音乐修养有没有必然的关系，只是知道在我的心底里面衷心地去感激这一位的李老师的教导和爱。我并不是你最好的学生，但是你一定是我心目之中最好和最尊敬的老师。我以为师生之间的关系会因为毕业之后而各散东西，怎都想不到我在电台节目之中提过有关于你的事之后，竟然会收到你家人的来信和联络的方法。期待同你的相见，我要送上我最至诚的祝福、感激和多谢。原来世间上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 回我讲，回我。 什么都看，情人在分手边缘，只敢喝汤。若沉默似金，还谈什么恋爱？宁愿在发声。 你就好啦，可以有老师嘅吓联络到，系 啊， 因为咧离开咗好耐之后咧，如果冇一啲叫热心嘅同学仔咧，搵翻一啲叫救生会啊，联络翻啲老师咧，基本上都几难搵翻噶啦。 尤其是老师啊，同学仔系咪比较容易啲啊？因为有啲同学会会见噶嘛。你有冇噶？仲有冇见翻旧同学噶？ 我小学同学都有见噶，有一段时间系啊， 好长情啊你！ 我最记得咧，第一次见面咧，望住你望住我望住你，你系啊，你系啊边个？你明唔明啊？即系要 都总有少少似噶，会唔会啊？定系有啲直落完全走晒 样啊？有啲完全真系唔认，有啲真系完全唔认得 讲嘢嘅语气啊！ 小学、 啊、 你谂下， 小学嘛， 小学、 啊、真系可以走晒样。可能细个时候好恩挑鬼命，但系哇，跟住结咗婚之后， 系、啊 马斯马斯马小强。对唔住， 紧要惯噶啦， 阿马斯，我明小学同而家嘅样系咪又系真系差天拱地噶？ 唔系都系差唔多啦，都系又高又瘦。 你小学而家咁嘅样， 唔系又面长啊咁咯？都话我上次嗰个的士司机同学，我冇叫几十年，佢就系响我露台就问我 你露台 喺你个露台， 我。个同学揸的士就送我一个同事去我屋企玩，佢、就见到我企出嚟露台，就托嗰个同事问：喂，呢个系咪邓登登啊？ 嗯， 嗰个同事又走嚟问我，因为净系知我英文名，我话俾佢听系。我落到去， 英文名讲唔讲得噶？系咪又唔讲得噶 ？Danny，Danny 系 啊 ，Danny Wong 系啊，佢落到去佢。第一时间认得我，好嘢、啊！我仲未有佢嘅消息啊。 但系阿 Sir 嚟谂啊，如果小学系咁嘅样咧，都几得 人 惊 噶，系啊， 简直系都市传说啊！小学生系咁嘅样，同埋咁嘅高度， 我都会同人哋讲， 同埋咁劳碌啊，即系个样啊，即系嗰啲挨咗几廿年嗰啲咧， 系啊，会同人哋讲咯，就系话我小学嗰时候有个同学好似科学怪人咯，佢唔似科学怪人咩？ 好似 uncle 咁啊！你谂下佢坐喺小学生中间会似咩样？系成班都阻晒啊！唔系净系 坐 隔篱 最后嘅啫， 又唔可以 bully 佢嘅，因为我谂嗰阵时候应该都有啲咁嘅同学嘅，就系咁留班咯，系、咪？可能佢留咗六年咁样， 我冇留班。 即系我系话嗰阵时系会有机会有留班，你会见到有一个系特别高大嘅，你有冇试过系有啲咁嘅同学啊？ 有， 系啊，因为佢留咗好耐班，咁所以其实佢已经哇成个人扯高晒啦，我都系、 因为我特别矮啊嘛，所以我喺我眼中咧个个都高过我嘅，同埋咧我嗰时咧有个女仔添啊，高高大大嘅，即系佢坐最后咯， 系啊， 系咪啊？ 系 一定有 啦 嘛， 系啊， 成个大姐姐咁样， 系啊， 你就系嗰啲啦，即系高高大大嗰啲系嘛？ 啊，我哋高嗰啲咧，其实。又唔好中意同矮嗰啲玩嘅，唔知点解？小学嗰时你哋系咪噶？即系高又高玩，矮又矮玩。 唔知又唔係好覺， 係啊，同埋永遠就係啲矮嘅咧，就覺得高嗰啲咧，全部都係又壞啊，成績又差。 我又冇咁諗喎， 係嘛？矮嗰啲 你咁負 面 嘅， 你係點諗我哋㗎？其實如果你係 你覺得我哋啲矮嘅人， 我覺得矮嘅坐前面咧，就靠近個老師咧，所有好嘢啊都係你哋嘅、 嗯， 最叻啊又乖啊，永遠。嘈嘅咧，实系喺后边嘈嘅。你冇理由喺个老师面前嘈啊嘛、 嗯， 所以就系我哋啃晒咯，我哋高嗰啲、 高度歧视系咪？ 系啊， 你 系 咪好早已经开始向高处发展嘅啦？即系你好细个好高， 系咪好细个？ 我 细 个已经好高噶啦，所以我就真系唔系好开心。一年班、二年班全部木企最尾。 阿爸俾咩你食噶？点解你咁快嘅发得，即系发展得咁快嘅、 嗯？我唔记得佢俾咩我食。 佢系咪俾啲花肥嗰啲？ 可能我又發揮呢個光合作用、 哦，係、欸、啊，即係啲植物係咁噶嘛，你突然之間唔知點解，係啊，你突然之間我見到佢好似唔好精神喎、啊，跟住你整啲花肥俾佢，佢突然之間飆啲出嚟。 喂，如果你 我明白啦、嗯，你哋兩個肯定食嗰啲唔化劑啦。 嗯， 係、哎、好笑，哈哈哈哈 笑下啦，笑下啦。 呢啲咩種嘢真係有㗎，即係啲花肥都要分種類㗎。 梗係啦， 乜嘢花觀賞嘅？或者啲係食生果嘅，即係種果嘅又唔 知道， 冇錯。做果種果嘅，你一定要用一啲嘅就係冇化學咯，唔好用化學嘅嘢啦，因為你會食翻落個肚度。 哦，係喎，係 啊， 有機嘅。 嗯、所以你要分噶， 知道 咁。 馬市強咧就食嗰啲冇機嘅，所以佢喺度做咩都冇機。 係啊，其實我 搞咩生意都冇機。 有機 我知有啲人食嗰啲有機嘅。 啊，有機嗰啲話其實咪就係最咩咯？就係、是、米田共咯。 米田共 係啊，就最好啊，真係噶。 我知 拗一輪，跟住先至咩哇，啤啤聲高。 我知我買攤買烹俾你。 我明啦，佢阿爸應該喂佢食好多，所以佢咁高。 进行全日面授课，预计下星期一会有第一间中学可以在个别的级别进行全日面授课。杨润雄在社交网站又说，新一届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将会在9月19号举行，其中教育界将会由大学校长、办学团体和透过选举产生的委员组成，较以往更具广泛代表性，呼吁教育界踊跃投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康森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同时，超强台风灿都集结在高雄之东南偏南大约7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至台湾一带。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的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亦都有高温触发的雷暴，海面有涌浪。下星期初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11点，升397点，总成交金额764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98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13点，升1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6.2升6.2，东方海外国际159蚊跌6.5，盈富基金26.78升4.4，美团259.2升10.6，阿里巴巴166.4升5.4，新上市的海伦斯是报23.85。比亚迪股份255.6跌6.8，恒生中国企业96.12升1.94，中远海控15.42升8.6，东岳集团21.8是跌1.55。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5，英镑10.77，瑞士法郎8.484，澳元5.742，加元6.151，新西兰元5.538，欧元9.202。每百日元对港元7.0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938。日经平均指数报30,347点，升339点。港金现价报16,650蚊，升1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97.84美元，卖出1,799.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 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就喺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落山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咧就比较挤塞。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欣业街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牛头角警署。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定富街。旺角嘅奶路臣街由于有水管急收，介乎渡船街至到广东道嘅一段奶路臣街咧需要封闭噶，封咗一段嘅奶路臣街同埋地士道街咧都需要封闭，咁一带就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同埋马鞍山绕道恒安村九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情歌十八廿二首， 恬淡情怀， 连同音乐情人 精选合共四十首中外经典金曲， 一首歌一个故事，用音乐记载我哋嘅广播历程。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八至九，恬淡情怀，九至十，音乐情人，情歌十八廿二首。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佩龙，祝 Radio 2 40岁，人人健康，岁岁平安。 四十不惑，康庄大道，我是曾洁莹。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汇四方，十分精彩。四十岁 ，Happy Birthday！ 我是岑亮。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二至六，刘佩龙、岑亮、曾洁莹，轻谈浅唱，不夜天。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时间过得快，已经系十一点踏二噶啦，同埋咧真系时间过得快，今日星期五啦， 系啊， 九月啦， 好开心啊！ 数下数下咧，再过多几个又 Merry Christmas 啦， 系啊， 跟住又过年啦， 跟住过年啦，咁即系话好似阿蔡澜话斋咧。日子过得快，其实等于大家开开心心，系咪？开心日子先会过得快噶嘛？ 即系不知时日过嘛？ 冇错啦，咁希望大家每一天咧都做一个开心快活人啊！电话咧就1872388，我哋嘅靓女啊吓，已经坐咗 Tiffany 咧已经坐喺度噶啦。咁我哋一阵间喺啊12:30吓，即系最后嘅半小时咧就会有大家嘅点唱嘅时间。咁我而家打定电话嚟登记啦。咁有冇朋友生日啊、结婚周年啊嗰啲想同佢讲都系可以嘅。翻嚟我哋会有今日嘅不可思议。我带咗一个咧就叫做日本的十大都市传闻，有一个咧同阿马斯克都有关系。 长面人 唔系 长脷鬼， 长遮短棒 马斯怪。 灵魂不过片刻， 剩了太多虚荣，还是仍是过退败冷清，心中也苦干了所有，靠以一生尽情。 要无言抗争，只好错吧，再搞念头只需要顿差，一息之间都欲望不杀， 未能做定生命无解恨， 不无言抗争我就放下，我入伤口终于有结痧，一息之间都跌过中间， 终于死了再生，神的你安他， 请问有没有给过机会我做新做的人？ Cause I'm so tired of pretending that I'm okay. All this fame and money got me focused in the wrong way. 力量同智慧都要靠自己。 I don't trust nobody, I can't trust nobody. 打开本书 I'm a soul moon with nobody. A man gave me the light to sleep at night. Amen. Keep my head up high to see the sky. Amen. 听着我为了高兴双手祷告，双手祷告期望上帝普露，渴求你为我做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力，使我拥有新的心。 一呼一吸，直至去挫败，真假念头只需要尽化，一息之间都欲望不杀， 人又再生再破与合。 一呼一吸，就向前放下，哭泣伤口终于也结痂，一息之间都跌过中间， 终于死了再生，神的你安他。 好，翻嚟我哋嘅节目噶啦，呢个环节咧就叫做不可思议。呢个咧叫都市传说，来自日本的啊。都市传说其实各个地区都有，香港都有嘅吓。咁、如果你有你听过，你可以分享下你听过香港嘅都市传说啦。譬如有个马面人咧、经常喺呢一个广播度出现啦。 呢个唔系一个都市传说，呢个系个事实。我哋日日都见到，应该唔系传说啦。 马面人啊，系啊。不过咧，有一个同阿马面人接近嘅咧，叫做人面狗。 人面狗？ 佢啲 friend？哦，都系噶啦，即系马啊、狗啊、猪啊嗰啲，系啊，畜生 牛头马面、 人面犬啊，佢呢个日本嘅呢个叫做都市传说嚟嘅咁样。佢话咧喺落雨夜啊，当笑话听啦吓，或者系昏暗嘅灯光咧，就会见到来往会见到一啲叫人面狗身嘅人面犬出现，即系像咁样嘅画到，即系只狗仔个样似人嘅， 但系个面系个人嚟嘅， 系啦，个面系人嚟嘅。其实最近咧，我记得喺网上我睇过有张人。我唔记得系外国啊，分享过有一只狗仔样真系好似人噶，但系佢唔系啊系啊， 个面啊 个样系好 人 样噶，系好人嘅个样。你系咪见过？你都见 过？我见过，有见过猫，见过猫嘅就系咧， 都有。 系你记唔记得你其实你送俾我嘅爱因斯坦咧，其实都有啲得意噶。佢譬如可能有啲纹咧，个额头上面咪有个 M 字嘅。 系啊 ，M 字啊嘛。 咁其实而家佢大个咗嘅时候咧，系似咧有人就帮佢喺前面嗰度咧就剪咗啲头发，你明唔明啊？ 齐音， 即系好似齐音咁样噶。咁所以你一望落去嘅时候，你会觉得佢好似有头发咁。我谂如果你将呢一样嘢将佢放大，好可能佢有一啲嗰啲纹，令到你望落去个样系似人咯。 所以呢个我唔系特别觉得。咩特别惊嘅咁啊？纯粹都系一啲嘅网上嘅传说啦。咁样有两个，佢话咧会变人嘅，即系附咗一啲精灵嘅东西。一个咧就系嗰啲人体模型，知唔知咩人体模型啊？即系嗰啲实验室里边咧，嗰啲成副嗰啲咁样咧，画晒啲肌肉纹啊嗰啲。第一个啦，第二个咧，佢就话咧，日本有啲公仔咧，嗰啲着和服嗰啲公仔咧，我觉得拍戏都试过拍 的。系咪女儿节嗰啲乜娃娃啊？ 系啦，女儿节嗰啲娃娃 我都恐怖喎。 你都觉得恐怖？ 尤其是系日本咯，你唔觉得咁咧？因为佢太似人了， 好似啊，真系。 你拜咗成个祭坛咁样，佢就好多啲娃娃噶嘛。我系噶，我细个其实咧，我唔知系咪因为睇过，系咪有一个叫做鬼娃？ 是 一个公仔，但是其实原来夜晚黑他会立刻杀人的嘛。 是啦是啦。 我觉得其实那些不应该拍成电影。 拍伤啲细路仔。 因为看完之后其实你是真的会怕的。 不敢买那些公仔咯。 不过又这样说，我都试过有一个朋友，他曾经是有一只这样类似的公仔，但是不是讲鬼娃的公仔。是。那就是一个乐团其中一位朋友来的。好奇怪。我去他家玩的时候就见到他摆了有一个是木雕，人样的木雕。我想你们应该有买过，譬如很可能就是去 东南亚国家， 东南亚的国家买回来的。就有一个朋友他说去到有某个东南亚国家就见到一个这样的木雕是人形的，觉得就是很想送给他，就买回来。那他就会将他就摆了在个门旁边的位置，一入来呢你一定是会见到的。那跟住就他跟我说呢，第一次其实不是摆在这个位 置。 哇。 他是摆在可能是厨房，或者是将他摆在个房，但是他每一次回来的时候这个公仔都不知道去了哪里。 自己走来走去。 咁跟住先，我同佢讲，我话不如又试下 装个 cam 啊。今次啊，嗰阵时候冇 cam， 我识佢嘅时候佢冇 cam。咁我就话不如咁啊，我哋又试下就系今次我哋见到佢就系摆咗喺个大门侧边嗰个位啦。我哋又试下将佢嘅就系摆喺唔同嘅地方。我哋落一落街嘅时候，翻上嚟嘅时候咧，睇下佢行咗去边度啊。跟住嗰次好得人惊啊！我哋落一落街，唔记得咗呢件事啊。 嗯。 到我翻到嚟嘅时候嘅话咧，发觉我哋将佢摆咗喺个厨房嘅门口嗰度，佢真系唔见咗。 哇！ 咁跟住我哋 都去咗边啊？ 搵匀全间屋都搵唔翻。 吓，直冇咗啊？ 唔见咗。 跟住就冇咗啦。 直至到嘅就系我哋搬啊，都搵唔翻呢只嘢。 哇！ 真是。 如果我有 cam 咧，我一定会录影低睇下到底发生咩，因为我都想唔出个答案啊嘛， 我会绑住佢或者困住锁住佢， 但系个样系好恐怖噶， 佢系咩嘅人样啊？我记得咧就好似个咪高少少 ，OK， 咁就系一个木 寸到啦， 一个木雕，咁跟住就系有晒手脚 嘅， 啲手脚好长嘅， 成个人 身嘅，咁就上身系冇着衫嘅，下身咧就系有条好似啲布咁样包住，咪似嗰啲东南亚国家好热嗰啲地方咧，咪咁样嘅。咁就是木雕嚟嘅，个样全部都系嗰啲瘦瘦削削啊，啲features 系好见到嘅，就系嗰一个样咯，就系咁嘅咋，就咁企喺度嘅啫。咁我哋都觉得好奇怪，点解你会去旅行会买一个咁嘅嘢会送俾人咧？咁啊曾经有问过有一啲类似嘅师傅或者系识呢啲嘢嘅人，佢话其实好可能咧，你喺呢啲嘅地方度买嘅木雕也好，公仔也好，人形嘅嘢好，佢话其实咧系建议。大家不要买，因为很多时候是可能是附了一些东西在里面的。他没有你放在家里，他没有东西，他只不过是不断地去转位置，他没有害你的。但是你就觉得这件事很不可思议咯，是真的。 我那时候在英国，那个叫做 Covent Garden。 Covent Garden, 买很多奇怪的东西。 还有一些二手很耐的东西。 一些 Flea Market。 我走过很多年之前，我到现在都记得，我身边不敢买，但我是很好奇，什么来呢？是啲缩细嘅人头，好像真。你明唔明边啲啊？就好似啲食人族咧，捉咗阿马史强咧，跟住咧， 锯咗佢个头， 锯咗个头啦，缩细咗咁样。但我心谂咁似嘅，真定假？但系冇理由真啦，系咪先？咁但系佢做得好似， 唔贵噶嘛啲嘢， 唔贵噶。但你谂下啦，其实摆屋企都几得人惊。 系噶， 吓 你唔知佢系真定假噶嘛？ 应该假嘅， 唔好啦。 我觉得应该系假嘅，点可能系真啊？人头喎、 啊，人头又系啦，又有冇试过就系买过有一啲 antique 嘅嘢都系噶。我有一个朋友又系试过咁样嘅话，带一啲嘢翻嚟噶。咁佢就系英国啦，边度唔好讲啦，费事大家惊啦。都系一啲嘅就系比较多人去嘅一啲叫买古董嘅地方。佢咧就嗰阵时候去英国嗰度，其实佢系学剪头发。咁其實冇乜嘢做噶嘛，落咗堂之後咧就去嗰個咁嘅，就係星期日先至開嘅。去到嘅時候唔知點解，經過有一間鋪頭咧，就見到有一塊鏡，塊鏡唔係好大嘅啫，講緊 A4 紙咁大，啱啱好，只係因為佢帶得翻屋企，即係帶得翻嚟香港啊嘛。 即係棟喺台嗰啲。 棟喺台嘅，咁當然側邊嗰度佢會有一啲即係雕花咁樣好靚。我好記得佢同我講，大約係20磅，其實講緊幾多錢啫？200蚊到，咁又可以帶得翻嚟屋企。佢就話：哇，好喎、 啊！好啊、 如果係喎，即係不如買咗佢啦。咁就買咗呢一塊咁嘅鏡咧，就帶咗翻嚟屋企。 好啦，事件就发生啦。佢將佢咧就擺咗喺佢嘅大門口，一入嘅時候佢就有一埲牆，就喺佢左手邊有一埲牆，佢就將呢一塊鏡就擺咗喺入門口嘅時候嘅左手邊嘅一埲牆。其實我就覺得擺喺嗰啲位咧就唔係幾好，係咪啊？因為你一入嚟嘅時候咧，成日都掩掩養養啊，你自己經過你都會覺得就好似 有個人 喺側邊，係有個人喺度閃過噶嘛，佢就以為係咁。咁啊，成日就如是者，每一日就翻去嘅時候咧，佢都會覺得佢就係，咦？點解一每次我翻去嘅時候，我都覺得有啲人望住我嘅咧？咁、當然啦，咁我就話冇啊，你擺咗喺嗰個位置，你自己經過，好可能係 你自己 嘅影啫，係咪？咁點不知嘅就係佢如是者係因為咁樣，咁所以其實有一次佢就話唔係啊，我直頭係 feel 到咧，係喺個鏡裡面嘅話，我眼角見到一個係女人嚟嘅。 咁但系你个朋友都系女人嚟噶嘛？ 我个朋友系男人嚟嘅。 哦，买呢啲公仔咧，我都有个朋友系细。 我未讲完嘅。 啊，对唔住。 系啊，唔好意思啊。咁跟住佢就惊啦。爸爸，如果系嘅话，不如都问下究竟发生咩事啦。可能系同块镜冇关系咧。 问啲师傅咯。 当然又系问下啲师傅啦。咁啊，就未揾到个师傅嘅 book 咗嘅 appointment 嘅时候咧，佢开始觉得就系应该要快啲去问啦。发生咩事呢？就是当佢开始觉得每一日翻去嘅时候，喺块镜嗰度好似眼角睄到有一个长头发嘅女人之后，佢夜晚黑瞓觉咧，佢好中意系打侧瞓嘅，开始觉得嘅就系喺个背脊嗰度咧有人揽住佢，但系佢系冇女朋友噶，佢系自己住嘅。开头的时候你会发觉的就是他揽的时间很短的，很可能 一阵 一阵就走了。其实他都不以为意，他会觉得会不会是自己的感觉呢？跟着慢慢慢慢你不理他，他就离的时间就越密，揽的时间也都越长。也都发觉的就是我这个朋友呢，开始的就是成日啲人见亲他都说，喂，你这排做什么啊？ 残了。 没离神器的。做乜嘢啊？你好似唔系好精神、啊，咁所以咧佢就唔得啦，即刻就要打电话俾嗰个师傅，就喂，我谂我唔可以两个月之后我先见你啦，即系急诊啊，你可唔可以早少少见我咧？咁跟住就带咗个师傅翻嚟屋企啦，咁、那个师傅就企咗喺个门口同佢讲，佢就话我谂我唔方便入嚟啦。 哇！ 咁跟住佢就话咩事咧？咁佢就话其实你系咪喺外国买咗啲嘢翻嚟啊？咁跟住佢就話係，咁佢話你嗰樣嘢應該就係喺你買嘅時候咧，附喺裡面嘅嗰個女人係一個女人，佢愛上咗你，所以咧佢先至會令到你對於呢一塊鏡情有獨鍾。 哦，即係其實佢買佢買嗰下其實都已經中 咗 㗎。買 咗嘅時候係啦，嗰、那個女人就已經咧係附咗喺嗰塊鏡，直至到你買咗佢，你帶咗佢翻嚟，仲要擺咗喺一個咁當咁咁當眼嘅地方。每一日翻嚟嘅時候，其實你都照到佢喎。咁以及嘅就係佢真係好中意你啊，所以咪就係夜晚黑你瞓覺嘅時候，佢咪喺你背後嗰度攬住你咯。 鬼攬人啊！ 始終咧都係因為咧人嘅背脊咧個陽氣係冇咁盛，所以你係會發覺啊，佢個師傅係咁講啫。咁佢就話，所以佢就係會可以喺後邊嗰度嚟去攬住你，咪唯有要去做一啲即係作法 嘅嘢。咁等咗 塊 鏡得唔得？ 到最後尾嘅時候係先作咗法，即係同佢傾一傾，咁跟住就送走咗佢之後咧，咁就將塊鏡都要攞走埋咯。因為你都唔敢。 咁唔驚阿馬小強， 唔怪得晚晚我感覺咁多人攬住我啦，我今晚搞搞佢先。 林詠琪嘅初戀啊，11:26，聽緊風騷快活。 長無盡綠色的種下，似月滿那深秋，像投落夜空的流星。似踏雪地留步日，像横越大海的白浪，似聚压背水点，像流达在芳草河边，似是却未全是爱。是那些退后猜测与盼望吧，还是那鲜花 晨的倾心，是最坦然的关心，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若爱恋能终一生，若爱的人终于可步近，无限地尝试找这一尽绿色的仲夏，似月满那深秋，像投落夜空的流星，似踏雪地留宝印，像幻月无悔过去每段光阴，若爱恋能终一生，若爱的人终于可步近，无限地尝试找自 己。香港电台第二台 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 一同关注，职场新手关注组。今集嘅嘉宾系 ，Hello， 我系嚟自飲食业嘅人力资源总监莫伟基。简单咁讲，唔使怕丑。唔怕丑呢就一定会达得到第一步。第二呢就是主动同开朗。因为唔主动呢我哋好难同客人有沟通。 微电康江职场新手关注组逢星期二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康江节目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央视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就中美关系同双方关心的有关问题进行坦诚、深入同广泛的战略性沟通同交流。习近平指出，一段时间以来，美国采取的对华政策令中美关系遭遇严重困难，这样不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同世界各国共同利益。中美能否处理好彼此关系，有关世界前途命运。中美合作，两国同世界都会受益。习近平强调，中美应该坚持向前看，向前看，往前走，拎出战略胆识和政治魄力，推动中美关系尽快回到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美国白宫说，拜登和习近平就两国拥有共同利益、价值观和分歧的领域进行广泛和战略讨论。拜登强调，美国对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的持久利益。两人认为，两国在竞争的同时，应该确保不会陷入冲突。石硖尾白田村13座凌晨发生火警，导致一死11伤，一男一女涉嫌纵火被捕。事发凌晨2点几，白田村13座12楼一个单位起火，在凌晨3点几救熄。消防话，起火的位置是单位内入门之后左边一个位置，火场面积5米×8米。火警期间，单位内一名男子由高处堕下，多处骨折，送院之后不治。消防人员在大厦内救出50人，其中11人受伤送院，当中部分人吸入浓烟。另外，火警中大约600人疏散。 支聯會七名常委被控違反香港國安法，案件朝早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其中支聯會主席李卓仁、副主席何俊仁和周幸彤和支聯會被控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罪。控罪指支聯會李卓仁、何俊仁和周幸彤去年7月1日至今年9月8日期間，在香港煽動他人組織、策劃、實施或者是參與實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即是推翻和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制度，或者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周幸彤和另外四名常委梁锦威、徐汉光、邓岳君和陈多伟被控香港国安法实施细则中没有遵从通知规定提供资料罪。有外国驻港领事到法庭旁听，包括来自德国和英国的领事。政府今日起安排区议员分批宣誓，首批宣誓的是港岛区四个区议会的议员，仪式今朝早在北角社区会堂举行。湾仔区议员谢伟俊话：湾仔区议员的宣誓仪式庄严，百分百正常，没有特别戏剧性成分。谢伟俊话：在仪式上不觉得有任何元素要取消议员资格，看不到需要寻求法律意见，但之前的行为有没有当局需要考虑的地方，就要由当局判断。另一名湾仔区议员杨雪莹离场的时候，被问到会不会担心被取消资格等，他没有回应。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亦都有高温触发的雷暴，海面有涌浪。下星期初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28点，升411点，总成交金额845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09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85点，升8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86.4升6.4，东方海外国际158.8跌6.7，盈富基金26.78升4.4，美团260元系升11.4，阿里巴巴166.8升5.8，新上市的海伦斯系报23.5，比亚迪股份259.4跌3元，恒生中国企业96.1升1.92，中远海控15.2毫6升7毫，东岳集团22.3跌1.0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6，日元109.82，瑞士法郎0.917，加元1.264，人民币6.447，英镑对美元1.385，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对美元0.739，新西兰元对美元0.713。日经平均指数报30,359点，升350点。港金现价报16,69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市买入1,798.18美元，卖出1,798.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的坏车，在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芜湖街的快线有坏车阻路，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去启德隧道的管道中间。现在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重复多次，就是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芜湖街的快线有坏车阻路，一带挤塞，车龙去到启德隧道的管道中间。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

年少必经狂傲，年月中漂泊，迷失中不知分寸，纯粹地看清这航道，抬头南天风吹散，担忧里学懂这一切，如准备笨拙的躯壳跌碰过很多，重新再学习这一课。Be the man I want to be。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Practice how to be the perfect man I wanna be. 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Take care of the ones I care, make them proud of me. 好啦，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头先讲到咧就系话一啲嘅不可思议嘅故事啦，包括咧嗰块镜啦咁样样。好似阿马思恒都有个分享嘅故事话， 头先你讲开咧去外地旅行买咗啲嘢翻嚟。 嗯， 我有个朋友，佢当年去咗西安。你知啦，西安是一个古都嚟嘅，就有一个好出名嘅，就叫兵马俑。 嗯， 当时咧有啲咁嘅公仔，兵马俑公仔， 我有买啊， 你有买、啊， 我屋企都有。 佢买， 而家都有啊， 而家有啊。 佢买咗几个，系企喺度嘅， 咁梗系企喺度噶啦，有坐喺度噶， 有啲跪喺度嘅，有啲马嘅， 有啲跪， 唔同造型嘅。 冇错，佢买咗几个，谂住翻嚟送俾公司嗰啲同事啦、老细啦、客啦等等等等。好，送啦送啦送啦，第一个见到呢就是他公司下边一个秘书仔，第一时间喂我送个兵马俑俾你啊，妈妈妈即是他出冇遗意嗰啲公仔点点点，总之呢当然啦，嗰啲兵马俑只是一啲嘅工艺品嚟嘅，就唔係真係当年嗰啲公仔嚟㗎。 当然啦当然啦。 係啦，工艺品嚟嘅啫，摆喺度啊好靓啊，多谢多谢，又唔好意思查。第二日点解公仔靓唔靓啊，靓啊。但系点解系跪喺度嘅？跪喺度，我买嗰啲全部都系企喺度嘅。你睇下，真系跪喺度，单脚跪，冇理由噶。唔通佢执错咗？你知啦，买一扎嘢，分分钟可能又执错。 我想讲系有一个兵马俑嘅造型系咁嘅， 单脚跪。 其实单脚跪同埋我嗰阵时候我冇记错吓，系唔同嘅造型咧，亦都系代表嘅就系佢个官阶嘅。 冇错， 佢有啲系兵，有一啲咧系将军。咁、如果系企喺度嘅，应该嘅就系会比较高阶嘅。如果你系跪喺度嗰啲，我应该系咁，系咪？系啦，就系、是、士兵嚟嘅， 低少少嘅。咁佢话我唔中意跪喺度啊！咁你可唔可以帮我换一个啊？都好啦，冇所谓啦，即系个秘书嚟啊，帮佢手啊嘛，我帮你换啦，攞翻屋企一睇，咦，全部佢再 check 下，全部都系企嘅 ，OK 啦，咁咪攞又攞俾佢，再过一日都系跪，点解咧？冇理由噶、啊，佢开始真系好惊啦，因为点解你明明摊开晒都系企？但是送到俾个下边个秘书就系贵， 呢个同佢头先讲嗰个咧，嗰个公仔走嚟走去嗰个又异曲同工。 但系佢终于话：，唉，咁唔好要啦，唔好要啦，因为佢都好惊啊，佢亦都唔想话送咗啲嘢俾人又带嚟一啲，即系令佢惊啊，又食。 哦，直情唔好要啊！ 唔要啊，唔要，唔俾佢。后来佢同啲师傅讲开咧，正如头先阿 Sarah 话斋，佢系你嘅秘书嚟嘅，即系。原来你送一个企喺度咧就唔系好啱，佢话我都唔识呢啲，我唔识呢啲嘢啊。咁于是咧，佢又唔攞啦，佢咪攞晒翻去，再 check 一次，全部都系企噶啦。佢跟住咧，佢都唔敢再送俾任何人啦。 但我想问咧，那个秘书咪俾翻佢嘅柜嗰个 系啊， 摆咗一晚会唔会企翻起身嘅？ 系啊，其实冇嘢噶，嗬，跪低啫嘛。 系啦、啊，跟住嗰一晚佢咪企翻起身。 系咯、啊， 同埋企咁耐，企咁耐只脚跪跪一阵有咩问题？ 系啊，到佢生日嘅时候个有 V 咁样，系咪定个俾 V 咁样？ 又或者变咗特佢做下咯？系、啊，早啲啦。 点解唔去？系睇下佢冇乜嘢啊？企翻起身啫嘛，攰啫嘛，跪低。 如果有个瞓低咧，咁点？ 叫瞓阵先咯，写住 RIP 咁。 记不记得你将证件与机票连着一份渴望？ 这背囊，扎根也好，旅居也好，也许你还未知道答案。为了找人生不同形状，未知地放手去拥抱一趟，换个比回忆广阔的时光，乘着落风的幻想，离别的故事散落途上，凝望那天。 先啦 ，Michael 咧，我都問阿 Sarah 有冇聽過呢一個日本嘅如月車站啊？小佢有冇聽過？ 我冇聽過 呢個故事。呢、這個故事咧，其實一個話啦嚇，即係網上嘅真人真事，咁、就唔係淨係都市傳說嘅，即係話都有一啲嘅根據。 真係有個呢個咁嘅車站？ 真係發生？唔係啊，係冇呢個車站，係冇呢個車站。 傳說嘅，即係大家以為有咁嘅車站。 嗱，話説咧，就當時咧就係一個網上，2004年啦嚇，1月8日夜晚11点。有一个叫叶纯子的女仔搭上了一班电车，这一架车呢平时7分钟就会停一站，那晚她坐了20分钟未停过，是这样行，是这样上网询问，这个就来自网上，于是人才会留意到件这样的事。为什么这样的？我现在坐了20分钟，我应该怎样？网友就说你问下司机就知道咯。她一直在网上写回个发展，所以啲人咧，虽然唔喺车上，但系都知道个过程。佢就走去睇个司机啦，敲击司机嗰道门，冇人应。佢话车上面仲见得5个旅客，但系全部都瞓得好冧，唔醒。啲人就问你喺边度出发噶？佢一个地方叫新滨松嘅日本嘅地方。好啦，架车终于20几分钟之后咧停一个叫如月车站。佢就问啲网友啦：我落唔落车好啊？我从来冇听过呢个车站。啲网友上网查都冇呢个车站，就话喂你落车啦，唔好再坐啦咁样。我落车，我唔识翻屋企呢度，我都唔知道你边度嚟。大架车即将要开啦，哎呀唔好理啦，落啦，砰落咗呢个如月车站，个个都唔知呢个系咩站嚟。哎，佢打算咧坐电车翻去，但系佢搵唔到，冇站，即系冇任何交通工具，站系一个人都冇，冇站务员，冇人。点算咧？更加冇的士，于是有啲人就话：不如咁啦，你沿翻个铁路一路行翻转头，你明唔明啊？即系落翻， 我知啊，行铁路啦。 但佢而家冇方法啦，佢又冇交通工具，佢又唔知道边度， 冇方向，都唔知自己喺边。 於是咧，佢就沿住个铁路一路行，一路行，净系得啲荒山野岭。嗰阵时已经系十二点啦，行咗一阵，个爸爸打电话嚟，喂，你仲唔翻嚟？我都唔知道我喺边，你喺边啊？我帮你报警啦。唔好啦，你自己报啦。佢鼓起勇气打咗110，点知警方话：，诶、玩咩？都冇咁嘅车站，恰咗佢先。喺呢个时候，佢听到一啲日本嘅太鼓啊，嗰啲好大嗰啲，嘣嘣嘣嘣嘣，喺度响，佢好惊。突然之间，有个网友写咗一句说话，话而家先啱啱开始啊，冇人回应咧，大家仲关心紧呢个女仔，就冇理到呢个男，即系呢个网友所写嘅嘢，就问佢：喂，咁附近有冇有人制止啊？如果唔系，冇理由有嗰啲鼓声嘅咁样。但系佢实在太惊啦，佢唔敢去揾，亦都唔敢去望。呢、这个时候。佢行啊行啊，一个反射动作，回头一望，系一个老爷爷单脚企咗喺度，跟住就冇咗啦。呢、这个故事一路讲落去好长篇吓，一路形容，到到最后咧，呢、这个女仔系唔见咗嘅，直情系揾唔到嘅， 人间蒸发。 因为后来咧，佢嘅电话一路同嗰啲网友咧上网倾偈，问大家咧，系、直至佢电话冇咗电。 嗯。 失去咗联络， 收尾都 人间蒸发，揾唔到，因为后面仲有好长。咁大家如果想即系知道个古仔咧，可以上网 search 叫做如月车站，一个据说系冇人知道点解会有呢个车站，同埋从来冇听过。 会唔会有少少似我哋曾经有讲过，就系话结界嗰个问题啊？ 冇错， 嗬。嗰阵时我都记得，好似系前两年，曾经系香港发生啊嘛。就好似话系有人去行山，好、西贡嗰边嘅， 西贡 系突然之间系 人间蒸发， 屋企人系报失踪，跟住咧就揾翻佢嘛，咁跟住佢就系话，即系嗰啲系时间性系有啲问题，佢、好似系唔见咗一日，但系佢好似感觉上觉得自己已经系 好似好耐， 一个好 失踪咗好耐， 一个唔知咩空间嗰度咧就失踪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咯，咁、但系其实系就去咗一个结界，其实一个平行时空嚟噶嘛，吓、 你信唔信噶？ 我信噶、 我信啊！ 自从嗰次有呢一个事件之后，我有时我行山我都会有啲惊，因为咧如果你有行山，你应该系会知道咧，佢系有一啲咧系大家大路。所以叫大路啦，大家一定会行呢一条路线嘅。但系如果系有一啲比较高级啲嘅行山友咧，佢哋系会自己再探索有一啲咧系比较系偏僻嘅路线嘅。咁、如果你去到嘅话咧，你会见到佢哋会喺一啲树同埋你可以见到嘅地方咧，佢哋会绑一啲唔同颜色嘅蝴蝶结嘅。咁、但系其实都系话俾你知，呢一条唔系大路。如果你有咁上下去挑战嘅，你可以行呢条路嘅、 都好啊，呢个几好啊，提醒你。 我觉得好恐怖嘅，因为我试过。有一次啦，自己行，咁跟住我就试下，不如都挑战下呢啲咁样嘅路线啦、我行下嘅时候咧，我谂冇嘢嘅，都系正常嘅。跟住佢哋一啲蝴蝶结去行另外一啲嘅路线嘅时候， 嗰啲蝴蝶结系咪即系你迷失啊？ 佢系想俾你知道你系可以有呢一条嗱，你沿住，总之你见到前边有条蝴蝶结，你跟住去嗰条蝴蝶，咁你就可以行另外嘅一条路，系啦咁样咯。我行下系冇咗咯，啲蝴蝶结。但系喺个行下嘅时候，总之嘅就系佢指你嗰个方向系一个深山里面嘅一周围都系有啲好高好高好高嘅树，喺嗰度嗰个位咧，其实系见唔到阳光。 我知啊， 我觉得好恐怖啊！ 系啊系啊，当咧全部啲树好高咧，你喺入边咧，你好似突然间变夜晚咁嘅。 同埋好凉噶嘛， 系啊 系 啊， 你就会谂好多嘢。就点解我会跟住呢啲咁嘅蝴蝶结行下，会嚟到呢一个位？佢点解要指我嚟呢一度？咁跟住就好似你头先如月车站，你唯一可以做嘅就系你冇理由向前行，你唯有就系 翻转 翻转头走咯。 同埋咧喺嗰啲深山野岭咧。我试过咧，一行，我成日觉得有人跟住我啫。你有冇呢啲？ 有。 有冇啲幻想啊？ 有。我成日会听到后边 有啲沙沙声， 沙沙声。你望喺后边系冇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我知啊。 不过我对呢、這个 自己行山系有啲惊噶。 都系一个自己嘅幻想嚟嘅啫。但系就你会有嗰个感觉噶，尤其是一条僻静冇人嘅山路咧，其实嗰个感觉越行越惊嘅。我谂夜晚更加。 有人曾经讲过嘅，佢话因为咧嗰啲地方其实基本上都系会比较应声，好多时候系真系啲回声嚟嘅。 系，我知。 系你嗰啲脚。 步声弹喺啲山或者系弹喺啲嘢，再翻嚟你会听到，其实就系你自己嘅脚步声、嗯。但系可能因为听到呢啲嘅嘢多咧，我有时我系会惊嘅、嗯。有时因为仲要系计时间计得唔好咧，我系谂住啊，应该两个钟头会行完噶啦，好可能我行咗三个几钟，天已经开始黑咧，我又会自己吓自己，好惊。但系你冇得快啲走嘅、嗯，你系要咁耐，你先至可以完成到嗰个路程，就系、是、要咁耐咯。 我想问下你嗰次系边度嚟嘅嗰度？ 唔好讲啦。 费事影响人哋， 冇错，我觉得唔好讲，因为我真系我惊大家去行嗰啲地方嘅时候， 影响人哋嘅乐趣。 系啊， 我谂住搣晒嗰啲蝴蝶结。 你唔行山噶，系嘛，马小强？ 行，而家好少行。 嗯， 系啊， 行好少行。咁即系有冇行？ 有，都话好少啦。 佢有语病噶，人哋问你系咪行山，你话行，你而家好少行。 系啊， 即曾经有行 啊，定系好少行啊？ 有行过，但系而家真系好 一生行过一次， 有行 有行， 有行 过一次，所以我好少行。 咩啫？ 跟住同佢倾，要读个大学先。 系啊，我哋都系咁话， 读得书少， 系我哋唔 识同佢沟通。 冇错，唔知道佢嗰啲嘢系好跳脱嘅思想。 不过行山都要留意安全嘅， 系 啊，尤其是咧落雨嘅日子啊，因为咧、嗯、我听过朋友就系咁讲啦，即系。睇落个石冇嘢嘅，但你点知一踩咧，第一可能会喐啦，个、石本身会喐，第二可能佢石上面有啲线啊， 青苔 系啊，直情跌断咗手啊，仲有个朋友系、啊，骨都铲埋出嚟。 嗯， 咁如果你一个人行，你点算咧？你痛到都系啊，求救无门都未点算？ 嗯， 嗱，我话俾大家听，行山杖我就买咗支喺度啦，不过都未用，系两年前， 系、行山嘅大杖系咪？ 行山杖点解用行山杖嘅？ 有用噶， 争好远噶， 有用噶，佢、因为佢底系尖尖地，方便嚟插落嗰啲地。 哦，咁 就好明显佢冇用过，冇人会咁样噶。你嗰啲又讲紧行雪山系咪？ 唔系，佢真系下边尖尖地， 佢系尖尖地，但系唔系俾你每一步你都插入。系啊，揾嚟插你自己会好啲。 点解每一步你又唔系爬山？ 揾嚟插落， 点解要插落个地下？ 唔系，因为点解咧？ 留翻个窿，即系惊迷失。 我真系成日跣嘅。咁我点解买嗰啲行山杖咧？就系、是、我唔想带自己出街，但我又想有啲依靠，于是我买啦。那个人就话俾我听，卖嗰个人咧就话啊系啦， 卖嗰个人见到佢个样子、觉得哇依、个阿伯咧教埋佢点样救生逃生先 系啊。 即系如果阿 Otten 买就唔会同我呢啲嘢嘅。啊后生仔下一步插一步，见到阿伯就要讲，阿伯 要 下一步插一步， 差唔多时候可以插自己。 冇错啦，系啊，有咩打999咁样，因为教定佢啊嘛。 我翻屋企即刻掉咗。 我系12点钟翻嚟，我哋就系有今日嘅你又知唔知啊？同埋一阵有点唱时间， 同你死过。 控方无需证明被告人有冇作出非法作为或忽略，亦都可以提出检控。刑罚方面，如果受害人死亡，被告最高可判处监禁20年；如果受到严重伤害，就最高可以判处监禁15年。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晴朗和酷热的天气。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康森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同时超强台风灿都集结在高雄之东南偏南大约6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至台湾一带。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下昼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海面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面有涌浪。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28点，升412点，总成交金额8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09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85点，升87点。 部分活跃港股继续做价，腾讯控股487.4升7.4，东方海外国际158.6跌6.9，盈富基金26.78升4.4，美团261.2升12.6，阿里巴巴167.2升6.2，新上市的海伦斯系报23.45，比亚迪股份259.2跌3.2，恒生中国企业96.06升1.88，东岳集团21.95跌1.4，中远海控15.32升7.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6，英镑10.771，瑞士法郎8.484，澳元5.743，加元6.152，新西兰元5.54，欧元9.1988。每百元对港元7.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919。日经平均指数报30329点，升321点。港金现价报1669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8.04美元，卖出1798.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坏车啦，喺九龙啦，出行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芜湖街嘅快线，咁而家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落山道噶。咁较早前咧，启德隧道咧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而家就取消咗，咁但系仍然系挤塞噶。咁重复多次啦，就系出行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芜湖街快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落山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排到去落山道，加士居道去红隧现在龙尾就在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英皇道去铜锣湾方向近日北景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琴行街。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日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就在油站对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呢都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呢就行车缓慢。旺角的奶路神街由于有水管急收，介乎渡船街至到广东道的一段奶路神街就需要封闭，同埋地士道街都需要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彩虹道在六街旺角、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焦点创造，请嚟大专杯女子榄球冠军球队城市大学榄球队队长苏以琪。另外当然不少得学界总动员舒瑶继续带大家去到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 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都应该是挺密切的，如果他们同意的话，是不是？ 唔该晒何兆基副教授。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主持 Missy 钟杰良。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们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们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起赢。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卫兰。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同埋谦卑，因为我哋嘅生命好短暂，每一秒都好珍贵。同埋面对世界咧，要保持一个小朋友嘅心。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丰收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丰收快活人。 好，12:10，32度气温，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今日天晴，下昼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嘅。再提提大家，18723888，12:30，我哋就会有今个礼拜 点唱时候 考战争。 各位听众， 你又知唔知道主持人梁博士？ 多谢多谢。 你又知唔知韩国片？翻嚟两位朋友有李婆， 系 我系金志强，我改翻个韩文名。 Gangnam Style Gangnam Style Op Op Op Op Oppan Gangnam Style Gangnam Style Op Op Op Op Oppan Gangnam Style Hey Sexy Lady Op Op Op Op Oppan Gangnam Style Hey Sexy Lady Op Op Op Op Hey 보이지만 볼 땐 노는 여자 이때다 싶으면 묶었던 머리 푸는 여자 가렸지만 웬만한 노출보다 야한 여자 그런 감각적인 여자 나도 선호해 점잖아 보이지만 놀 땐 노는 선호해 내가 되면 완전 미쳐버리는 선호해 근육보다 사상이 울퉁불퉁한 선호해 오빤 강남 스타일 강남 스타일 옵, 옵, 옵, 옵 오빤 강남 스타일 강남 스타일 옵, 옵, 옵, 옵 오빤 강남 스타일 에이, 섹시 레이디 옵, 옵, 옵, 옵 오빤 강남 스타일 에이, 섹시 레이디 옵, 옵, 옵, 옵 Baby 나는 뭘 좀 아는 놈 B는 놈 그 위에 나는 놈 Baby 나는 뭘 좀 아는 놈 저거 왜 그죠? Gangnam Style PSY 이제 開始 우리 今日的 環節 你又知唔知参加朋友有金咩强话你叫做 金志强 金史强啊有李丽媛 ,OK, 好啦进入咗我哋第一条问题韩国好多男团㗎呢、這个男团叫 BTOB,、头同尾都系 B 字啊中间系 TO,、到底呢个名字系讲边一个意思呢第一 ,born to boy, 一生出嚟男仔啦男团啦、第二 ,born to bad, 坏男孩。第三 ,born to blast, 即係爆炸嗰个 blast 啊。第四 ,born to beat, 节拍咁解。四个到底 B to B 系边一个呢 你哋又嚟啦。唔系我唔介意你不如直接通水啦。点解咁鬼鼠呢 ?Come on! 你理解我哋啫。 我其实好尊敬你哋两位。 光我都尊敬你。 点知你哋做埋呢个嘢。 我打招呼咋嘛。 坐对面打招呼。 咁你睇唔睇到啊 好。 我睇到都话睇唔到啦。 Okay. 一就係、是、born to boy, 男仔。二 born to bad。 即系坏男孩啦吓。第三 ，born to blast 爆炸咁解。四系 born to beat。 我会拣，其实 拣先都冇所谓。 你拣先啦。 你又话唔改？ 你拣先啦。 你拣先啦。 我拣第四个。 O、okay, K， 好啊。好，其实如果我估咧，我系会估 born to boy 嘅。 嗯 嗯， 系啦。咁但系就 但唔系喎，而家佢哋嗰啲男仔又似女仔，好中性噶。 嗯。 但佢系男团啊嘛， 男团 我知 佢系男团嚟噶， 但系佢成个 outlook 啊都好，即系有少 咁啦，俾少少 tips 啦，因为佢哋 系要 tips 节拍噶嘛， 佢 哋跳舞噶嘛， 男团多数都系咁嘅，佢哋会分嘅，即系有啲系 rap 嘅，有啲咧就系跳舞叻嘅，有啲系唱歌叻嘅，佢哋每一个嘅男团都系有啲咁嘅成分喺里面嘅。 咁到底你哋答案最后讲？ 咁 beat 啦，我知，哇，你已经咩啦？你已经讲到出晒面啦， 使唔使我又褪翻个位出嚟啊？ 唔使，咪一齐咯。 beat 系啱嘅，两个人一人一分。好，第二条防弹少年团，佢哋嘅防弹嗰个子弹系指乜嘢咧？第一。性别歧视，第二反战争，第三时代偏见，第四歌迷之间嘅互相攻击。防弹少年团佢所谓防弹系啦嘅子弹系乜嘢呢？第一性别歧视，第二反战争，第三时代嘅偏见，第四歌迷之间互相嘅攻击。到底四个边个答案先？ 至于你，我听下你嘅意见。 我会系三 时代啊， 时代嘅偏见。 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吓，纯粹探讨，我觉得系歌迷。第四个，我拣第四个。 Okay. 好，防弹少年团，佢嘅防弹就系防止批评同时代偏见。 哦， 第三嘅，好，第三条啦，冇错啦，而家系 恭喜阿 团 志威， 比一。韩国文字，大家睇你点知点样噶啦，你睇过啦。佢嘅发明灵感系来自乜嘢呢？第一。宫殿嘅门框，旧式宫殿啲门框， 因为嗰啲字好似系啊，全部都四四方方噶嘛。 第二，地上嘅街砖。第三，大树上嘅树纹。第四，墙上嘅裂痕。到底佢哋嘅发明灵感系来自乜嘢咧？ 灵感啊， 你知 我知系，我只系知道就系咧，我嗰阵时候去做义工，佢哋话其实咧韩文系好容易学嘅。佢话所有嗰啲嘢咧，我哋见到就哇又圈圈又叉叉又咁样嘅话，佢又系拼音嚟嘅。 嗯， 系啊，你只要知道嗰个音，你系知道，你睇嗰个字，你就知道点读噶啦。系啊，所以其实佢 系 好聪明嘅。 系、 啊，但系啊，佢嘅灵感我就唔知啦。 第一，宫殿嘅门框，木嗰啲门框、嗯。第二，地上嘅街砖。第三，大树上嘅纹。墙上嘅裂缝系第四吓、啊。好，到底系乜嘢？ 嗱、我有一个又系推敲啊。如果呢啲文字都几耐啊，嗰阵时应该冇电吧？嗯、 我冇讲电啦。 宫殿门啊嘛， 哦，宫殿唔系电喎、 啊， 你以为乜嘢啊？ 皇宫嗰啲宫殿， 系啊， 我以为你话 electricity 嗰啲， 佢有 electricity supply 嘅， 宫殿即系一个 宫 殿， 皇宫嘅 宫 殿， 系啊， 宫殿，因为系一个 王 一个皇帝吓，佢、系想好耐之前嘅咧。其实是汉字嚟嘅、但是他想的就是令到所有嘅系啦，佢自己创嗰啲韩国嘅文字，等他哋可以多啲人唔会系文盲。 等阵先，我使唔使避开一下你再通？ 我完全冇任何 通，我哋冇通过， 我 哋 完全冇 系啊，我哋冇 任何嘢 啊，系啊， 系咩？ 宫 殿 吓，宫殿， 两位都系啱嘅，宫殿嘅门框， 三比二。 好，下一条，韩国人有一个刷牙教育啊，对细路仔嘅，代号系333， 系 333， 系， 请问系乜嘢意思呢、第一个答案，向上刷三下，向下刷三下，每次刷三分钟。第二，每天刷三次，每次三分钟，每三个月要换一支新牙刷。第三，每日刷三次，每日进食之后。三分钟内你就好刷啦，每次要刷三分钟，边一个答案呢？ 哦，三 个 啫， 三个啫，今次。第一，向上刷三下，向下刷三下，每次刷三分钟。第二，每日刷三次，即系食完每一即系三餐啦，当。每次三分钟。每三个月换一支牙刷。最后一个，每日刷三次。每日食完嘢三分钟内，你唔好过得太耐吓，三分钟内你就要刷嘅啦。每次三分钟，所以系333。 我拣第三， 都好似三分。 嗱，全智威，我又同你研究一下， 一 个牙刷三倍先换咧，太耐啦。 你几耐换一次噶？你几耐换一次？ 个零月啦， 咁又系 啊？ 系咩？ 系啊， 马啲牙好硬噶。 哦哦，咁啊系，马啲牙应该系马牙文化，啲文化。 马啲牙咧，刷一两刷三次就烂啦，所以佢每日晾下掉几支牙刷。 我好密噶，我好密噶。 哦，咁你可能有问，我知你讲真，但系如果系咁咧，你就真系要留意啦。你会唔会系刷牙好大力啊？刷牙系唔需要好大力噶。 系啊， 我喺度消化紧你呢个题目，我今晚再。 因为 对你的发廊质不好的，你咁大力咁样，你当佢系你当佢系湿花岗石啊？ 系啊，你个牙医诶冇劝过你噶，系唔可以的。 哦 ，OK， 咁我纠正翻，但系我依然都是拣第三个。 每日刷三次， 三分钟内， 每日三分钟内就要刷噶啦，每次三分钟。 三个月嗰个系 B 系嘛？ 嗱， 系第二， 每三个月换一支牙刷系 B。 哦 ，B， 我拣 B， 你系都要三个月先换一次牙刷啦。 一定是不是一个月，但我觉得三个月是正常的。 Okay. 我有听人讲过， 即 系等于好似我哋嘅枕头，其实我哋枕头是要换 的，要换 嘅，系啦，唔可以一个瞓。 最后问一次，阿马小强，你是不是第三？即系 C 啊？ 金志强，唔该。 最啊，对唔住啊，金志强， 系 C， 我系钱志一。 好 ，B， 马小强争翻一分 ，Yeah。 而家系三比三，正确答案系每日刷三次，食嘢后三分钟内就要刷，每次刷三分钟，佢哋叫三三三刷牙教育。 系啊，而家我哋都系三比三。 冇错， 别放弃治疗，连丝牙歌曲。 就别当我骄傲，华丽的拥抱。未必亲我，亦不寄望谁被讨好。自问未算识做，人若这么易做，又怎会信不够好，我才会更好？并未先先犯下终生也犯过的错，但都怕别人什么。 继续翻，你又知唔知第二部分吓？请听听啦。 系 好呢一、這个咧，就系问到喺韩国嘅某一啲餐厅啦吓。咁啊喺佢嘅收据上面，你买完嘢啦，收据俾人咗 receipt 你啦。阿金史强咁样吓，上面会印有一行字嘅，系啲密码，到底爱嚟做咩咧？第一，洗手间门口揿掣嗰啲嘟嘟嘟先入得去。第二，下次光顾嘅时候咧，可以有折扣，一个折扣密码。第三是收银员的职员号码，即是有啲咩跟翻咧？因为头先咧佢收到我钱，咁你知道边个会帮你收钱啦？第四是 WiFi 嘅密码，俾你上网嘅。到底呢一行嘅收据印咗啲乜嘢密码咧？第一洗手间，第二下次光顾呢、這个系折扣嘅密码，第三是职员嘅密码，第四是上网嘅 WiFi 嘅密码。 钱志威点睇啊？我剔走啲冇可能嘅先啦。 香港嘅收据咧，我见过有一啲嘅就系有嗰个 招呼你嗰位嘅 staff 嘅 好多都 資料噶， 係 啊，就等你有啲乜嘢事嘅時候咧，我要跟翻佢嘅。如果你話哦，係我想問嘅就係係咪所有嘅收據啊？ 唔知道，因為我係睇到一啲旅遊達人，佢話好多餐廳都有呢一樣、 哦、餐飲 嘅、WiFi 密碼， 我都係我唔揀 WiFi 密碼。 嗯， 你走啦，你俾張票我先講個 WiFi 密碼，冇意思。 但係有啲人買完嘢先至坐低噶嘛，有啲餐廳。 你信我啊，全智哉查咗佢啦。因為 WiFi 你第一時間 你揀咩？ 你揀咩？ 你咁緊張做咩啫？ 係啊，我揀你揀咩？ 我揀職員， 你揀職員 係啊！嗱，洗手間密碼我自己都去過韓國， 係 咁就真係冇密碼，你冇理由咁論盡噶，係咪？推門就係啦， 嗯， 折扣都有機會有，咁、但我都係傾向於職員 WiFi， 我覺得冇可能， 嗯， 因為 WiFi 你一早就同埋你係最簡單咁嘅密碼，一二三四五六七咁就係啦，我揀職員。 我 你揀咗未揀？ 我揀 WiFi 咯。 哦，系啊，对唔住，两个都唔啱。 哦，两个都唔啱啊！即系个职员又唔啱 ，WiFi 又唔啱。 冇错啦， 折扣咯， 折扣同埋咩剩翻？ 洗手间， 同埋洗手间。如果佢走，就应该系似系折扣咯，折扣啊，系咪锁定？ 你揀咩啊？ 折扣。 好啦，最后答案，洗手间门口密码，因为咧佢唔想有啲人咧立乱帮衬，佢想 keep 个洗手间干净啲，所以有啲餐厅你要帮衬咗。佢就印俾你，你先可以撳到密碼入去，因為太多人借廁所用。嗱、呢個就根據嗰個旅遊達人所講嘅嚇，咁、我唔可以話一定係每一間餐廳都係啦。 知道。 好啦，下一個，快啲啦。咁咧有一個韓國嘅俗語，小偷的腳會發麻，發麻即係痹啦。小偷的腳會發麻係咩意思呢、第一，上得山多終遇虎；第二，作賊心虛；第三，惡有惡報；第四，禍不單行。 上山。 第一个 小偷的脚会发麻。第一个答案是上得山多终遇虎。第二是作贼心虚。第三恶有恶报。第四祸不单行。 作贼心虚都有机会全智哀。 咁我作贼心虚。 系 啊，我就作贼心虚。 我上得山多终遇虎。 答案是作贼心虚。小偷的脚会发麻，即是你做贼呢你主角是会震的。好，最后一句。韓國俗語另一個啦，躺著即係瞓喺度啦，食年糕係咩意思呢？躺著吃年糕，第一雙重享受，第二懶到不堪啊，第三難以下咽，因為瞓喺度吞唔到嘛，第四易如反掌。而家係幾多比幾多噶？四比三， 係四比三，我係暫時一分。 全智去，我試下感受下瞓喺度先。 躺著吃年糕，第一雙重享受，第二懶到不堪，第三難以下咽。第四易如反掌， 我拣一就难而咩下烟同埋嘅就系一咯，即系 双重享受。 你拣咩啊？马 我拣双重享受。你谂下年糕，佢哋好中意食噶。而家我瞓喺度，我觉得 佢哋真系好中意年糕嘅。 系啊，咁冇理由。 我都系一 双重享受啊。 系， 对唔住，系唔啱嘅。 咁啊，难以下烟。 仲有咩话？对唔住， 第一双重享受，第二懒到不堪，好似你咁；第三难以下咽，第四易如反掌。 懒到不堪， 懒到不堪， 系难以下咽。 答案系易如反掌。好啦，今日嘅成绩已经有啦，答案咧就系揭晓上啦。咁而家咧冠军咧就系李丽蕊，系用四比三。 全智睿啊， 全智睿赢咗阿金思强， 讲咗成半个钟，全智睿，全智睿， 翻嚟咧一八， 我未闹完。 你讲电话号码 18723881， 冇错， 18223881， 就等大家打嚟咧，就我哋倾下偈啦，点下唱啦，咁样 系冇错， 冇错， 系啦，咁有啲咩生日点唱嘅话咧，都可以同我哋讲下啦，甚至乎你有啲可以想听嘅歌咧，我哋希望可以帮你揾到啦，系啦，如果咧揾唔到嘅话咧，你可以 阿瑞唱咯， 系啦，我冇都得，或者我你可以点唱点我唱系咪？ 系啦 ，OK， 你点我唱，一于咁话， 今日唱小妹妹日记或者快将小强进万记， 哇，咁啊呢一个一定可以， 点我唱要问我经理人， 好十二。点半先听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耀报道一节新闻。 央视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就中美关系同双方关心的有关问题进行坦诚、深入同广泛的战略性沟通同交流。习近平指出，一段时间以来，美国采取的对华政策令中美关系遭遇严重困难，这样不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和世界各国共同利益。中美能否处理好彼此关系，攸关世界前途命运。中美合作，两国和世界都会受益。习近平强调，中美应该坚持向前看，往前走，拎出战略胆识和政治魄力，推动中美关系尽快回到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美国白宫话，拜登和习近平就两国拥有共同利益、价值观和分歧的领域进行广泛和战略讨论。拜登强调，美国对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的持久利益。两人认为，两国在竞争的同时，应该确保不会陷入冲突。石硖尾白田村十三座凌晨发生火警，导致一死十一伤，一男一女涉嫌纵火被捕。事发凌晨两点几，白田村十三座十二楼一个单位起火，在凌晨三点几救熄。消防话，起火位置在单位内入门之后左边一个位置，火场面积五米乘八米。火警期间，单位内一名男子由高处堕下，多处骨折，送院之后不治。消防人员在大厦内救出五十人，其中十一人受伤送院，当中部分人吸入浓烟。另外，火警中大约六百人疏散。智联会七名常委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其中李卓人、何俊仁、周幸彤同智联会被控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押后到十月二十八号。周幸彤申请保释被拒，李卓人同何俊仁未有申请保释。周幸彤同另外四名常委梁锦威、徐汉光、邓岳君同陈多伟被控香港国安法实施细则中没有遵从通知规定提供资料罪。有外国驻港领事到法庭旁听，包括来自德国和英国的领事。政府提出修例禁止出售加熱煙和電子煙，並計劃下個月在立法會恢復二讀，期望在十月底立法會會期完結之前通過修例。提出禁止電子煙、規管加熱煙的自由黨議員邵家輝批評，政府未有交代加熱煙具體的禍害，亦都不滿政府禁止加熱煙的樣本輸入本地，以及禁止煙草商在本地設廠房生產加熱煙。当局话，目前冇证据支持加热烟嘅危害较传统烟少，重申政府希望喺全港全面禁止出售电子烟同加热烟。又话，如果容许本地生产加热烟，有机会令加热烟流入黑市。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昼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海面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面有涌浪。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39点，升423点，总成交金额89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09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85点，升8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8蚊，升8蚊；东方海外国际158.4，跌7.1；盈富基金26.78，升4.4；美团261.6，升13蚊；阿里巴巴166.9，升5.9；比亚迪股份259.2，跌3.2；新上市嘅海伦斯系报23.45。恒生中国企业96.02，升1.84；东岳集团21.85，跌1.5；中远海控15.32，升7.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6，日元109.88，瑞士法郎0.917，加元1.264，

三姊妹台湾有两个唔喺度， 系 讲鬼故啊？ 唔系鬼故嚟噶，走咗啊嘛！ 真系、啊、三姊妹去台湾， 咁啱啫个意思。 Michael 完全 我唔记得啊！ 俾多少少，俾多少少 tips， 晶姐。 哦，阿晶姐而家突然间奏咗音乐俾我听，即系代表乜嘢咧？ 哦，佢叫我等一阵。 喂喂喂， 系 咪啊？ 系冇嘢嘛？晶姐 冇 事， 搞其他嘢住。 系系系 系啊系啊， 不如直接讲啦，好嘛？ 系系 介意啊？ 诶，唔紧要啦，我哋都系老朋友嚟噶啦。 系系系。 我哋成日话见你咧，我哋成日去呢个电台玩咧。我仲攞咗你哋三个嘅poster 好耐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咁好耐啦。 光听到天黑。 系好耐啦，咁好耐啦。我哋送 poster， 系啊系啊系啊。 有记唔记得？有阿 Cousin 啊，梁继啊，同埋阿 Jason 孖田。咁、 哦、 另外一幅咧就系你同手啊，同埋阿梁思豪啊， 记得， 系啦系啊，记唔记得？ 好多年前啦，晶姐多谢你支持我哋咁耐啊！ 唉、哎，我真系好挂住你哋啊！ 系啊， 阿优人我都好挂住，不过我就冇见过你。 系、 小强你好，问下你哋几个先。 系 晶姐你好， 多谢多谢。 我今日好开心啊，打到电话啊，一来同你相聚啦。 系。多谢多谢， 我写字台个台头，我咪同你成日同你讲嘛，有你张相嘅写字头，写字台头嘅咧， 咁犀利， 系啊， 你记唔记得系咪你旧情人啊？ 台头有我张相咁犀利， 我两鸡同年噶，不过我识过佢， 摸人生啫， 咁 样 咧，嗱、啊，最主要我今日打个电话嚟咧，哎呀，你知唔知你个 channel 卖咁耐，我个心跳咁耐，哇，跳到 咩乸 啊？咩乸啊？ 你都似噶啦， 咩跳咁耐话？ 唔知佢 channel 啊？ 咩叫 channel 啊？ 即系你卖嗰个咩啊？卖紧广告啊？卖紧 trailer， 即系我哋播紧 trailer， 你个心已经跳紧啦。 系啊，一接到电话已经开始跳。 你直头系啦，你讲嘢 乱 晒 啊！ 系 啊， 心跳好过唔跳啊！系啊， 晶姐你阵间坐低饮翻杯水先。 又唔好跳得太快。 系啊， 摆喺度。首先咧，我就今次真系好幸运打到电话。 系， 接电话嗰个姐姐咧，因为我唔识英文，又唔记得，多谢佢先。我同个工友相识咗40多年嘅啦，今日佢嘅旧历生日， 祝佢生日快乐。 系啦，咁样咧就做我惊我自己唔记得，我写低添啊。同埋我一个工友，我哋三个都识嘅。咁样咧，佢个先生咧就系旧历今日生日，叫做水爷啊。 举爷， 工友叫周百灵啊。 举爷， 佢个老公叫水爷。 水 爷啊，你真系 日本人嚟嘅水爷神。 我哋成日叫佢啫，啊，咁样咧，大家都相识咗40多年噶啦。 哎呀，高兴啊！ 唉，咁样咧，原本今日我同今日嗰个工友咧，阿华妹啊，啊，咁啊同佢出去食饭嘅，后屘咧我哋改咗听日。 哦，咁 OK 啊，食得开心啲啦。 你系乜嘢工友啊？嗰阵时 工厂 做乜嘢？ 工厂啊，做车胸围啊。 哇，正喎！ 喂，仲要咁咩？而家车嘅咩？唔系即系 40年前啦， 40年前啦， 系啊，一针一针咁样车出嚟噶， 系。 有双针啊，有入钢线啊，有剩嘅。 哇，嗰阵时都兴入钢线噶啦。 系啊，好耐嘅入钢线，我哋40年前做嗰阵时已经入钢线。 咁啊，送埋俾工友啦，好嘛？送埋俾阿水爷啦，好冇？ 系啊，好。咁咧就咁啊，真系多谢佢我哋相识咗，最紧要个个咧身体健康。 冇错， 最 紧 要 身体健康， 有余永固，好嘛？ 有余永固。 好， 呢个 歌曲就系冇咁讲，多谢阿晶爷， 晶 姐， 晶爷， 陈玉晶， 晶晶啊，继续支持我哋，好冇？ 饮杯水，饮杯水，坐定定先， 拜 拜。 咁咧有葉倩文嘅呢一首祝福，亦都送俾所有聽緊呢個風騷範圍嘅朋友，衷心多謝每一天3小時喺香港電台第二台旁邊。 冇錯，結識40周年啦嚇，咁呢啲啊工友，咁亦都好開心。咁啊，哦，農曆新年喎。 是没错，是 农历生日啊， 生日，所以在这里将它就是阿晶姐送给这一班的工友啊，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生活愉快。 他会丛林迎着雨，染湿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露如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水，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啊，过去过去，多少次心软。今天今天，随着我。 雨，染湿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露遥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青溪之中早飘远。啊，送你送你，祝福永不断。轻轻的飘，寻觅无边路远。借那鸟语，路上细添温暖。拜托清风，奉上衷心祝福千串。奉上衷心祝福千串。 呢、这个咧容许我送埋俾阿马市强啦，因为佢早排咧就去做呢个 check up 咁样，有翻成绩未啊？未有，即系未有成绩表派。 佢照派 成绩表， 照完之后嗱，系咪写住 time way six 咁啊？喺嗰个 comment 嗰写住， 你点会装到嘅？ 你个验身卡写就贪位升职， 即原因搞成咁系咪？差唔多啦。 好啊，电话里边另外一位朋友啦，喂 ，Hello，Amy，Amy，Hello， 喂， 多位 主持你好， 喂 ，Amy 你好， 你喺厕所啊？咁远嘅啲声， 定系 咁空嘅啲声？喂喂 喂， 你喺边啊 ？Amy， 我喺后楼梯，而家好唔好啲啊？ 唔 关事，公司嘅后楼梯，系咪 你惊老板知啊？玩 匿埋咧？ 惊咩啫？ 我喺酒楼啊，咁我惊好嘈啊。 好好， 哇！你咁早又去食饭噶啦，哇！ 都唔早啦，十二点几。 我上个礼拜打个电话嚟噶，我话我要开晒全屋嘅灯嚟听你哋有鬼故嘅咧。 记啦 ，Amy。 电 话 咧，我依家啦，中听你哋收音机个嗰个 Amy。 哦，即系自然醒嗰个啊。 哦，知， 我记得你啊，自然醒 系啦。 其实我系有煮早餐噶。 哦， 记得。你七点钟。嗯、你煮俾你老公食，佢走咗之后咧，你又翻饭，我都记得。 咦，好犀利喎！马思纯记晒人哋嗰啲嘢喎。 系喎、 啊。咁、啊、Amy 对我讲嘅嘢，我实记得。 咁你好危险啦 ，Amy。 我又 赞 佢嘛。 哦 ，OK。咁 Amy 今日本来想同边个讲一啲说话噶？ 我想同喺澳洲嘅家姐讲嘅，因为我澳洲嘅家姐而家都同步听紧噶。 哇，同步听紧。 系啊。 系啊。 佢迟一个，快一个钟。澳洲快 兩個鐘，好似一個鐘定兩個鐘，係啦。我話我上次點解唔點唱俾佢聽喎？ 咁你有咩想同佢講咧？ 我掛住佢啦，同埋而家疫情下飛唔到去澳洲啦，但係我哋個心連心係。唔 会 分 开 噶咯， 哇，好浪漫， 嗯、非常好啊！ 你哋系好好即系两姊妹系感 情 好好噶， 系啊系啊。佢中学嘅时候就过咗澳洲咯，跟住就喺嗰边结婚，落地生根。 哦， 而家个女都十八岁咯。 哇！ 你有冇得闲探下佢啊？过去嗰边？ 我平时新年会过去噶，每一年农历新年，但系因为而家疫情下就飞唔到咯。 唔紧要，会噶啦，迟啲啊 我都想飞过去啊！ 以前读中学嗰阵咧，读初中嗰阵咧，都系听你哋嘅风骚花无人。 初中嘅听啦。 咁系啊，谂住咧行翻屋企食饭啦，就听风骚花无人啦。听完之后咧，就行翻学校翻即系继续上堂咯。 几好 浪漫啊！ 而家可以再听翻啦， 又可以重听咯，真系好开心咯。 多谢晒，咁希望系咪今日咪叫 Peggy 啊？ 系啊，同埋我哋每一日咧都会打电话 review 翻你哋啲笑位咯，又会再笑多次咯。 唔使讲， 趣智嘅你。 Amy， 你唔好咁样，你真系中毒太深。好，咁我想考下你，今日你有啲咩笑位，你会打算同阿澳洲 Peggy 姐姐会 review 嘅咧？ 系，定系马 同呢啲韩国嘢咯？ 哦，同埋我想问阿 Amy， 你知唔知阿马小强有啲咩花名？你求佢噏一个啊？ 我上次打嚟就话佢系 史 蒂林强， 系啊， 泰国名。 佢好多噶，佢 你够胆你讲多次 咯。 小强强，系啊。 你中意边个啊？ 即系小强强 咁多个当中。 嗱，我最中意做系胡日嘅。 系。听到未啊？ 最 小强 强 嘅， 小强强系咪啊？ 好啦。 同埋佢转到好快噶， 听到未啊？我个小 Amy 啊， 比起你哋咧就争少少啫。 虽则系，但系我唔觉 呢个小 Amy 都真系蛊惑啊！一棒三堂， 多谢晒 Amy 啊！你继续支持啦，好， 多谢， 同埋转埋俾我表姐听，佢住丽景嘅表姐 Esther。 好， 多谢晒， 拜拜， 好啦 ，Amy 送俾澳洲嘅家姐阿 Peggy。亦都送俾所有听紧风骚飞行嘅朋友，希望每一天三个钟头。 爱你多一些。 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么？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心灵。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搏搏。那句明天风高路斜。是什么才是什么？是好滋味，但如再生，朝朝每夜能望见你，那更加的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 好，时间有限啦，我哋听到呢度啦吓。每天爱你多一些，将来有个歌，我哋听听下一位朋友电话。喂 ，Hello，Flora， 系啊 ，Flora， 你好， 你好， 阿张， 系系， 瑞瑞，小强，你好啊， 你好啊， 好开心，好兴奋啦， 系啊， 可以打到电话俾你， 多谢多谢， 好开心，我因为廿几年前咧。听你同阿瑞瑞啊 Michael 瑞瑞节目咧，好中意啦！廿几年之后，好难能可贵，你哋可以合体翻，你哋好一个咁出色匹配嘅。 喜唔喜欢啊？中唔中意啊？ 好中意你哋，好好，你哋即系俾我即系感觉咧，带翻回忆啦。咁仲有咧，系俾翻我一啲嘅活力青春。 哇！我都感受到， 每个人都应该有嘅，冇错，每人都应该有。 好好好好。好美妙啊！ 衷心多谢你吓，继续支持， 多 谢多 谢香港电台能够串合翻啦，好多谢台长啊，真系好好感激咯！听翻嗰日成个人都我，因为我都即系老实啦，我都同梁继章同年噶啦，咁但系咧今次咁有咁嘅机会听，佢成个人 充沛 翻活力啊，好有盼望， 系啊，继续系咁，保持系咁，好唔好？ 系啊，继续一定要努力，因为咧，我觉得你啊，我好好赞下瑞瑞啊，瑞瑞咧，佢真系好俏皮鬼马咧。佢今次即係透過大氣電波，今次呢個仲翻翻嚟啦。咁佢咧更加咧，俾我睇到佢咧， 更加有即係有成熟啊，有即係有沉穩，同埋咧佢更加可愛咧，就係會扮啲小朋友嗰啲聲啊，無論淑女啊、一字或者係嗰啲老婆婆 咧， 起全神好好。 我以前叫做百變魔咩？ 百變人魔， 人魔 啦，係啊， 非常 好啊，好叻啊。咁佢又同埋咧有好多知識咧，佢嗱雖然而家即係好一版啦，咁即係帶嚟一啲壞。舊嘅嘢啦，咁但係你哋咧都好有好 keep pace 噶，同個時代好合拍，即係 都全部要求 兩手噶， 多謝。 不落於你，即係話會脱節嘅。咁啊，強強啦，小強啦，咁啊，係啊，你哋 bully 佢，我好可憐佢，但係佢好有風度，抵 bully 啊嘛， 好有修養。 咁我咧就即係。波华姐姐，其实每一日翻到屋企，我都喊噶，你知唔知啊？ 所以你哋系搞气氛啦，咁我真系都好开心。 多谢晒， 多谢波华。 咁你有冇想点唱嘅人啊？今日 系我想点俾我妈妈啦，佢八十八岁啦，我祝佢早日重拍身体健康。我再想讲咧，我真系好想赞啊，即系阿悠悠赞啦，阿梁耀洲赞。佢嗰次讲过咧，即系话阿尹芳玲咁样，佢好出色咧。即系呢个有咁嘅功力，你先可以讲到啊！吓，阿 Michael 咧，佢即系睇佢好用心咧，网上情啊，同埋小妹妹日记啊，同埋嗰阿新家嗰啲啊，小强嗰啲都好好。我哋继续啊！我辛苦晒你哋啊！你哋都肯翻嚟，即系 多谢 晒翻嚟做呢个节目咧，好开心啊！ 多谢，继 续支持 啊！真系你继续努力，即系你哋辛苦晒你哋啊！真系，因为你哋睇到啲细节位咧，喺片段人间嗰度咧，即系讲嗰啲讲法好。全神啊！ 好， 尤其是啦，悠悠咧，佢真系佢 好投入啊嘛！ 独白啦，佢就算小梅，因为佢正经起上嚟，佢嗰啲用词啊，嗰啲措辞咧，好有修养，好好。 好，总之多谢 Flora。 好，而家更加有底气， 系 记得 底气， 继续 同埋咧，好深度啊，加到深度。 继续支持， 真系一定要努力啊！我希望好似 My Uncle Ray 咁样，真系听到你哋，真系我每天都好盼望听住。 胜利贵言。 系 好知噶， 咁佢做咗九廿几岁， 收到晒， 祝你妈咪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老如重返。 四方